运能船。联合协调中心将会继续进行联合安全调联合安全检查。聲明又說，為解決目前問題，土耳其國防部長阿卡爾將會繼續與有關各方會談，展開協調工作。土耳其方面認為，糧食外運協議當日得以達成，證明危機可以通過善意和對話解決。至關重要的是避免各種挑釁行為，危及這個機制。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六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720公里，即在北纬16.4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和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接着是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暴风，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北纬16.3度、东经117.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八至九级，渐转十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渐转巨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七至八级，稍后达十级，稍后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后转巨浪。沙堤以南吹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六至七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东北风九至十级，稍后转吹旋风十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六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北风四级，能见度9公里。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节华南海域最新，这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谈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谈下吧，一起企硬，不剔嘢。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啊，就算系喺呢个一号戒备信号。以及咧就係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嘅早上，咁啊今日星期一嘅時候啦，白元浩依然都已經喺直播室入邊陪住各位聽眾一齊起身啦，啊咁啊希望大家喺今個星期仍然咧係可以將自己嘅工作咧就做得好。十月咧31日今日咧就是最後嘅一天啦。十一月咧都系没有假期嘅，咁大家可以谂下办法自制又好，定还是咧系吓嚟紧嘅时间就静待呢个十二月，一次过咧就请一个长嘅假期，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最紧要咧就系揾到一个自己舒服嘅方式，好好生活落去。 晨光每日一格。 人同人之间嘅相处最紧要就系一样嘢，你嘅坦诚。虽然话有阵时商业社会你如我诈，咁但系亦都喺度话到就系大家同事之间有阵时都好多系角力嘅。咁但系就算系有呢一类型嘅角力咧，我都希望，我真系希望喺个office 嘅环境入边，喺大家学习嘅情况入边，都系用一个。正向嘅，即系一个咧就系正面积极嘅一个嘅较劲嘅心，千祈就唔好存在一啲咧就系阴险嘅招数，唔使下下咧就去到攻心计嘅。咁啊，最紧要都系有竞争先至有进步咧，我亦都好承认呢一样嘢。但系喺一个竞争嘅过程入边咧，最紧要大家都系光明磊落嗱，咁件事咧先至会出到出嚟，件事先至会做得好同埋做得出色噶。特別咧係同人與人之間相處嘅時候啦，坦誠亦都係一種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操守嚟嘅。如果下下都係諗住欺瞞啊，用呢啲嘅方法去到得到一啲嘅利益或者得到一啲機會嘅話咧，其實就算俾你得到咗，可能你嘅良心啊過唔到自己嘅嗰關，又或者呢啲係並唔係長久嘅一種嘅效果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最緊要用真誠嗱呢個方法咧，先至係能夠喺呢個世界上啊，處立於一個咧就係舒服同埋不敗嘅情況。 説過想化做你睡狀，答應你搬到任何地方。在那一定成渴望真口跟你讲，说过请你别要别离，赞过你可爱动人无比，但我终变做需改变趣味，剩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外面是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54%， 都相当干燥。一路戒备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是生效紧的。施政报告提出多项的基建，亦都是跟将军澳的居民有密切的关系。有地方团体收集区内的意见，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支持就是一个将军澳的油塘隧道，以及就将军澳线南延线，咁样亦都有76%嘅左右嘅朋友咧赞成啊，兴建更加多嘅跨海基建接驳港岛。咁啊，等佢哋如果可能啊翻工翻学啦，嗰个选择咧可以更加快便利佢哋。訪問了超過1500名的市民，七成都認為將軍澳第137區的發展計劃，他們當然第一就興建這個將軍澳油塘隧道，又有77%的朋友贊成興建將軍澳線南延線，更加說到希望可以優化將軍澳工業村，十分贊成，和贊成達到 76.7%。盡快永久就是關閉填料庫以及就運營土廠，大家亦都是有接近七成的朋友就是贊成的。好了，被問到就施政報告意見的時間，有 67% 的朋友都說十分滿意，同埋滿意的。希望就一個好的管治可以真令到我們的民生各方面繼續受惠，這一方面都非常重要。特別就看到在例如希望大家可以盡快就定好一個叫青年發展藍圖，加強就資助社區團體舉辦一些大型和以青年為目標的文娛康樂活動。將軍澳很快又會有更加多一條線，將南隧道那邊通車，希望就可以令到該區的朋友就有更加便利的交通選擇，不用經常在晨光交通天文台那裡就說哎呀那裡又塞車了，那個位置去到電話機樓，希望這些就可以成為絕響，永遠都只是說路路暢通，大家就方便了。 一生都破烂。 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都有同样的方向，宁愿某天能解开心结的晚上，才恨你为何在当初要明刀明枪挑起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哦哦哦、如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既是同伤也就同样，像街中那梦想可更亮， 嘅时候，一首歌曲嚟自余宗尧嘅歌曲作品啊，叫做《平衡线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嘅时间，咁啊揾下啲得意嘅，系啊开心少少嘅，见到小朋友啊特别开心啦，特别见到用功嘅小朋友咧，分外兴奋。香港故宫博物馆在七月初就启用了，有团体和馆方就合办了叫青年穿越故宫之旅，在今个月开始至到明年三月就会总共举行就六个的包场，预计就给18000名中小学生就免费去到参观，犀利啊！我呢就约下又冇约，冇约又想约咁情况，但係到而家呢仲未去到睇，但佢哋就可以免费入去睇啦。咁今次呢嘅活动亦都作为学校嘅课外活动嚟㗎噃。咁首场呢咁已经喺10月嘅11号嗰度呢就举行啦。咁当日呢亦都有1700名嚟自呢就东华三院辖下嘅15间中小学生嘅朋友呢就参加。咁团体呢即係都参观过嘅时候，哇发现哇成班都好开心喎、啊。梗系啦，咁多嘢睇。嗱，包场邀请咧就系唔同中小学生参观博物馆，咁啊，亦都有朋友表示啦，预计咧18000名咧就受惠啦。包场当日博物馆咧就不会招待其他嘅访客，所以其他访客咧就要留意住啦，可能每一个月咧总系有一两日咧有类似呢一类型嘅包场嘅活动啊，咁如果大家谂住去到预约嗰、那个位置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啊，咁啊要睇清楚嗰日咧嗰个时间。好啦，咁佢哋包场啦，咁啊喺展馆唔同嘅展馆亦都有不同嘅导赏员咧，就可以向嗰啲学生咧就讲解一下，了解一下呢啲文物啦。睇文物咧就好紧要一样嘢。就是你不是就咁望落去啊，望落个碗咁样，哦，咁啊睇完个碗啊，梗系唔系啦，系每一个文物咧，佢其实亦都有佢哋自己背后嘅一个故事嘅，故事咧先就系重要。呢一件嘅文物留低咗咧个完整度咧，同我哋嗰个嘅叫做投入度咧，其实某程度上又可以话系成一个嘅正比嘅。咁所以啲文物保管得越好咧，加埋啲故事嘅话咧，我哋就可以更加咧就了解啊，以前嘅一啲嘅事情啦。首场举办日咧，其实系星期二嚟嘅，咁啊，亦都系博物馆每周嘅休馆日，咁啊，所以咧就没有影响呢一个其他市民嘅参观啦吓。啊，更加有小学生咧就话到咯，话参观完呢一个关于皇帝一日的生活展馆之后，因为咧同平时啊电视剧睇到嘅皇帝感觉原来都几唔同噶，所以咧就觉得非常之新奇。更加话到咧，佢啊都想做皇帝。 能够有多啲唔同嘅活动啦，咁特别系香港有啲叫做基建落成咗之后咧，如果能够咧就系将历史啊，甚至乎文化咧系做叫做传递得更加好咧，咁啊多啲嘅包场啊，以及咧就培训一下，甚至乎令到我哋年轻嘅一辈认识一下咧，我哋自己譬如中国嘅文化历史，从而咧有更加达到更加好嘅修养啊，肯定系一件好事嚟嘅。唔知道你今年就11月啊嚟紧啦，会唔会有时间啊，真系可以去你故宫博物馆嗰度走一转咧？嗬？ 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朝醒觉时像变看，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现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过。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意。 六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首歌曲噶，谭咏麟加上朱自然、明熙嘅《明天仍要继续》噶。24度嘅气温，听听六点半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会至少维持到今朝早10点。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尼格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移向南海北部。天文台说，尼格在过去几小时采取偏北方向移动，继续横过南海中部。受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风势逐渐增强，提醒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南韩首尔市长吴世勋说，将会同中央政府商讨，将整个首都地区划为特别灾难地区，以获取各种支援。应对前晚在梨泰院发生导致多人死伤的慢性接派对人踩人事故，

想知道革命英雄秋瑾一生的高低起跌，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 《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原主办可风中学的同学饰演秋风秋雨受杀人秋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54%， 咁啊，朝头早6:37的时间啦，仲见到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呢啲天咧，24度啊，又有啲一号戒备信号又干，吹下吹下咧啊，我自己认为都系一个好好瞓嘅早上嚟嘅。咁啊，我话心底唔好啊，嘈醒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哦，早晨啊，小白，你今日心地唔好咧，发挥唔到功效。 系咩？哎呀， 因为好早起嘅身。 又做咩咁早？咁好瞓你都咁早起？ 系咯，真系奇怪真系。 瞓多啲啦。 今日10月31日啦嘛。 系啊系啊。 喂，打风嘅。 秋老虎啊！ 真系喂，呢啲冬老虎咧，仲秋老虎啊？ 系咯，嗬。 系啊， 即系我细个小学读咩读变法社会定建教定唔知咩嘅时候，佢话呢一个打风冬天就系10月、11月跟住12月啊咁嗰啲，唔系11月、12月、1月、2月、6月、4个月、啊，今日都仲系秋天喎、啊，原来 啊系咩？ 系咯、 啊，好啦好啦，咁咪秋老虎 啊，秋老虎啊，秋老虎，不过唔紧要啊，呢、這个都系可以系腌住我哋腌几日嘅呢个又戒备信号同三号，如果有嘅话吓， 我又要靠你睇住个天文台嗰个预报啊，睇下嗰个路线系咪即系又会乜嘢啊？ 睇咗啦，我已经睇咗啦，系啊，就算佢真系最接近香港嘅时间啦，暂时啦，睇到天文台嗰个路径咧，其实佢最接近香港嗰一刻咧，佢嗰个中心风力都系维持喺85啊。其实即系个力咧就都好一般嘅啫，所以 咁啊即系证明咗系打唔成啊？点解咧？因为我记得好似话，好似礼拜中又开始又会落雨啊嘛。 吓哦， 又系咩打风唔成啦？ 三日雨嗰啲， 三日雨啦，唔好洗车啦。 系、哦，啱啱萌起呢个洗车嘅念头，好彩你一言惊醒梦中人，唔好洗车、 啊。你可以帮我洗车先，洗完之后如果落雨，咁你咪冇嘢咯。 诶、欸，可以咁、啊。我找个师傅仔嚟帮你洗车咪得咯， 又系又系啊， 系啦 吓。今日再好快讲下，好好快讲下，喂，你信唔信咧？即系会有一啲嘢，你喺嗰啲时间，譬如你迷茫嘅时候咧，突然之间你会睇到有啲嘢俾到一啲启示你嘅。 啊，有啊，有啊， 唔止一次嘅。 系啊，有啊，有啊。 你信噶嘛？即系譬如你有啲嘢未决定到，跟住突然之间咧望到啲嘢，啊，系，好似。上天俾你一啲安排，要你睇到呢啲嘢噶嘛？ 冇错冇错，有啊！即系虽然唔系好似星爷嗰套新征嘅武门，递高只手有份报纸飞过嚟嗰下咁样，咁嗰个就真系好明显系上天俾你啦。 系 咁，但系你喺平时咧，当你有啲嘢决定紧啊，或者踌躇紧嘅时候咧，的而且确系唔难发现喺身边嘅朋友同你言谈啦，或者你就算坐茶餐厅饮紧茶。在旁边嗰张台啲人讲嗰几句特别大声嘅说话咧，真系一中中咗你心扉，原来帮到你。 嗱，你信呢一样啊？ 我信啊，我信啊。 调翻转头，如果当你冇呢啲启示嘅时候，即系冇呢啲需要嘅时候啊，即系唔需要有人提示你啦。当你冇嘅时候，你估身边呢啲嘢，或者你话茶餐厅隔篱台呢几句说话，会唔会仍然出现咧？ 都会出现，不过我唔会留意。 就系啦，咁其实嗰啲嘢系唔系都喺度噶啦？譬如你话星爷举手嗰份报纸又好，又或者茶餐厅隔篱嗰位师奶大声讲嗰几句都好，其实你有冇呢个踌躇嘅时候，佢都系会出现噶嘛。咁其实 點解你會覺得嗰啲係啟示呢？其實可能唔係㗎喎，會唔會只係因為你當下需要有一啲嘢，所以夾硬揾啲嘢滿足你自己呢？ 哦，我有一個理解嘅方法啊。就好似咧，我哋人生咧就好似一条线咁样啦。咁呢条线咧，突然之间有一个可能凹咗嘅位嘅。咁嗱，凹咗嘅位嘅时候咧，就通常咧喺嗰啲我哋头先讲嘅嗰啲咩人生金句啊嗰啲嘢，其实就不嬲都喺条街嗰度会发生紧嘅。 系啊。 咁但系当我哋一有个位行到凹咗嘅时候咧，嗰啲就好似养分，即系水一样，佢会自己填补翻嗰个窿窿咁样。咁我就唔即系冇事冇干，咁佢咪直过咯。但一我哋一有事有棍一有個凹位，佢就好似有啲地心吸力，你自己就上咗落去，咁啊俾我哋用。我覺得係咁樣嘅。 嗯， 係啊。 咁即係其實你信就係有咯。 係啊。 你唔信就冇噶啦。 係啊。 咁嗰啲嘢，我覺得永遠都會如常地出現嘅。 係啊。 譬如你第一份報紙無端端，哦，點解我今日會睇呢段報道嘅咧？咁、其實嗰段報道係唔係都喺度噶嘛？ 嗯。 咁所以咧，當你需要有一啲重大決定嘅時候，你可能成日都凝住，其實你嘅心裏邊有一啲諗法㗎啦，已經，即係你有啲嘢決定唔到，其實你唔係決定唔到，你只係未夠動力去決定，但係你一定有一個諗法係想點，所以咧你就要靠好多身邊一啲嘢咧，俾一啲動力或者一啲決心你，要去落呢一個嘅諗法或者個選擇嘅，咁所以你成日就喺度揀啊，好似呢單新聞或者呢一句説話係俾到一個你想要的方向你啦，咁你咪去睇咯，跟住你就會覺得係嗱、連佢都咁講，所以我咁做咯。 哦，係、有幾個方法咧，我覺得大家喺有啲迷失嘅時候咧，可以去試一試嘅。第一個方法咧，就可以睇下嗰啲外國嘅劇集，或者睇劇集啦咁樣。 係 啲劇集啊，或者嗰啲就算係嗰啲咩超人系列啊，甚至乎喺動畫咧，好多金句。即係佢哋特登砌啲金句喺嗰度，令到大家哇好熱血啊！係啊係啊，呢啲金句又嚟啦咁樣。嗰啲位咧就第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契機，可以聽好多呢類型嘅金句。第二個位咧，鐘哥你都估唔到，係街市，即係濕街市，仲要係 點解咧？ 因為咧入邊即係嗰啲太太們咧，原來佢哋咧喺同嗰啲阿姐買嘢嘅時候咧，有陣時候都講好多嗰啲即係風花雪月嘅嘢嘅，嗰啲風花雪月嘅嘢咧，有陣時候聽落去又不無道理喎。 哦， 係啊，我有陣時行街，所以點解我其中一個中意行街市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好八卦，聽嗰啲太太喺度講咩，聽完之後咧，我啊使咗錢去買餸，但係我啊有咗錢落袋喎。 哦，真系喂！如果系咁啊，小白，今日我唔翻嚟住啦，你辛苦你做埋佢先，因为咧我而家要先出去街市 嗰度， 然之后咧我翻屋企再睇一集超人片，咁睇完都十点。 唔系话你睇咗咯吓，你飞咗去日本一转睇咗一集咯。 其实我睇咗五集啦。 吓，唔系啊嘛。 好啦，我翻嚟再讲啦。 翻嚟讲少少剧情俾我听 啊。好啦， 好啦，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上6:45的时间，有一号戒备信号的时候都跟各位听众看天气看得密一点。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28度，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也是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刚才即如果有留意新闻报道，都会叫大家远离岸边。好了，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以及星期三有骤雨，天气都较凉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4，咁啊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朝早嘅时间都系生效紧。 今日朝头早咧，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下一种嘅食材喎，喺神光百科嗰度揭揭揭嘅时间，我见到椰菜，好多菜咧就话系有时令嘅。啊，椰菜你又发觉咧一年四季啊，一个台上边都可以有人炒，有人煮嘅，厉害厉害。不论系清炒啦、水煮啦，或者你切丝凉拌啊，甚至乎咧，即系佢做烹调嘅方法咧，都可以话系变化无穷。它營養價值其實也都相當之高的，當中包括就是膳食纖維，能夠促進就是我們排便，更加就可以有效預防癌症，好處非常之多，所以大家都應該多些吃椰菜。椰菜就是屬於一種叫做十字花科的植物，椰菜原來生長在哪裡呢？生長在一些較為涼凍的環境，屬於就是一種寒帶的蔬菜，栽种的温度就以15至20度最为适合的了。原来台湾地区的椰菜的盛产期就在冬季，价格呢去到那个位置就真的也都较为便宜了。夏天就主要都是以譬如是高山产的椰菜就是主要的供应源头，不过一般价格来说就高的。我曾经去过不同地方的时候都发现，去过一些山边的地方，刚才说过因为一些冻的地方凉的地方就叫栽种椰菜的环境就较为理想。所以我去到一些譬如山区的地方会发现他们都挺多这一类的椰菜的菜式的，而且还经常说一大个一大个，哇真是头那么大个就说卖俾你，卖俾你，好平咁卖俾你。咁我见到真系好平啊！咁我去旅行啊，即系前几年啊，冇理由托翻嚟噶。咁我去旅行啦，我冇理由买嚟冇位炒噶嘛。所以咧，我就见到佢好平，不过咧我都冇买。相反咧，我亦都选择咗咧就入餐厅嗰度咧就系食饭。咁可以咧就嗌多啲咧就椰菜。咁既然嗰個山區咧都係有啲椰菜去到賣啦，咁即係代表其實佢哋嗰啲椰菜咧，嗰啲餐廳椰菜其實都係嚟自佢哋附近嘅，咁啊可以減省呢個運輸成本，調低嗰個嘅食物嘅價格。咁所以咧，我喺餐廳嗰度都叫咗唔少嘅椰菜，咁食落去咧真係又爽，同埋食到都幾甜添噃。椰菜咧，平时有阵时食落去咧，就觉得佢好似冇咩味喎。但系咧，原来佢哋可以食到好有一种感觉，好甜嘅。所以呢个咧就真系新鲜同埋当造嗰个嘅关系啦。椰菜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噶。咁啊，头先可以讲过就系、是，譬如帮忙排便啦。因为咧椰菜含有咧就系丰富嘅水溶性膳食纤维，较冇咁容易咧就被肠道细菌去分解，亦都不溶于水，能够增加咧就系粪便嘅体积噶，促进咧就系肠胃蠕动，固然之就系帮助消化啦。另外咧，头先亦都提过就系降低癌症嘅几率啊。点解咧？因为椰菜属于咧就系十字花科嘅蔬菜，咁啊含有多项嘅营养成分。咁其中有啲嘅成分能够咧就改变啊雌激素嘅代谢，咁啊降低譬如系乳癌嘅风险啊。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嘅图书馆上嘅一项嘅研究指出啊，不理系青春期定还是成年嘅女性，摄取较多嘅椰菜咧，患上乳腺癌嘅风险亦都系会较低噶。仲可以抑制胃炎嘅反应添。椰菜咧系一个非常之天然嘅养胃嘅良方嚟噶。入面就含有丰富的一种叫做硫贝糖体，能够杀死幽门螺旋菌的，也都是有效抑制这些叫做胃炎，并且改善就是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所引起的不适的症状。所以椰菜这么好，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就是煮餸的时间加多少少椰菜在里面，花多少少的心思整好个餸，它这样就可以吃得健康又放心啦。 先可比得一起，那人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那人得忍这般方法一生不看似本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越离后你造谣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省扮演住阻止印象照怨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受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看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刺激，我会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小心信号，只想好好记号， 现实是因我不想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yeah. 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相信面对我的只因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控告对方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一张不怪你那境况你却正要见证我要暂时自我锋芒当天收起信号当天收起记号因不想表露到重量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 再望清楚一点不 take my mask off 再没预算到点不 take my mask off 从前曾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站在台中间星光能 keep on shining是因我不想 I bet you like it 现在又增加都通通都看不见 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 这要一再感谢你练出这天我从来而一为着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完全八卦你那境况我眼里永远看我 一首歌曲嚟自红座星嘅 Mask Off， 出边24度啊，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系生效紧嘅，至于相对湿度就5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咁啊中级数嘅水平。咁啊朝头早我哋亦都有 KOL 系列啊，揾到有 IT 嘅达人阿图同我哋讲下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职场 KOL 系列入边咧，今日邀请到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啊，涛。 喂，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我咧成日都系听你讲就话Chrome 啊，同埋一啲作业系统啦，咁佢哋中间有好多唔同嘅 function 嘅。咁啊，最近咧亦都话到 Chrome 嘅浏览器下年咧就会更新，亦都又话唔会支援譬如系 Windows 等等啊咁样。咁其实系咪？不支援的那就少了人用其實對它是好事還是不好事那我們如果是一般用家又有什麼要留意呢 那 Chrome 它一向都有更新開的那只不過去到下年呢那它就聲稱呢就說不再支援這個 Windows 7和 Windows 8的作業系統、所以 即是什麼意思呢舊的即是你現在用的那個 Chrome 呢其實都用得的那只不過呢它就可能沒有再跟你去更新了咁但係你係可以繼續用嘅。咁當然啦，你就會暴露咗一啲可能安全嘅風險啦。 嗯，喂，頭先你話到 Windows 7啦咁樣，咁、其實而家 Windows 最新嘅版本係去到邊㗎？ 哦，而家去到11咯。 哦，咁即係太舊嘅版本就冇得用翻呢一個嘅叫做瀏覽器系統啦。 係啦，冇錯。 哦，咁其實呢一個瀏覽器系統咧，佢最優勝嘅地方係啲咩？佢有啲咩未係咁完善嘅地方嘅咧？ 當然啦，一開始咧就覺得呢個瀏覽器佢運行嘅速度比 IE 快啊。 嗯。 咁啊，當然都事實係呢一個情況嘅。咁但係後來咧，可能出咗太多功能啦。咩功能咧？就係 IE 咧，Chrome 咧，其實咧佢可以咧。加插一啲插件入去嘅，咁當你加得越多嘅時候，咁其實咪又係一個負擔咯。咁所以變咗咁當然啦，嗰啲咩插件咧，可能係你 highlight 段字啊，佢幫你讀啦，咁又或者可能係一啲防毒嘅程式啦，甚至可能係一啲PDF 嘅閱讀器啊，或者係文件編輯器等等，佢都放咗好多喺入邊嘅。咁當然啦，要你去裝咗之後，咁你先至會有用嘅。咁但係如果你唔知道你乜都不斷喺度裝嘅話咧，咁瀏覽器入面嘅插件越嚟越多咧，咁就會越食個食嘅 memory 就會越嚟越多啦。 其實頭先阿圖你話 Chrome 本身有啲譬如 highlight 咗佢之後，佢可以讀翻一個文章俾你聽。呢一類型嘅功能其實而家都幾多軟件或者 apps 咧，即手機嘅 apps 都已經可以做到涵蓋到噶咯。 係啊，冇錯，我講緊嘅咧通常都係指緊電腦啦，因為你啱啱講到 Windows 7、Windows 8，咁所以變咗咧。在 Windows 上面就未必有咁多呢啲 apps 可以做到嘅。 哦，咁如果係譬如用翻IE 或者 Safari 呢一類作業系統，佢哋就冇呢一類嘅功能。咁就如果想要嘅話咧，就要另外再開軟件咁去到做嘅。 Windows 本身佢都有自己嗰個閱讀，即係有佢嗰個閱讀功能嘅。咁不過咧就通常只限於某啲嘅語言。 咁而 Chrome 咧，咁相對可以，因為佢加嗰啲所謂嘅插件咧，佢就支援更加多，因為佢係我哋叫做啊 call 翻 Google 嘅一啲語音嘅引擎啊，咁所以變咗咧嗰、那個可以閱讀嘅能，即係閱讀嘅範圍咧就會廣泛好多啦。 咁如果照你咁講嘅 Safari 應該係最差嗰、那個喎，算唔算係咧？ 又唔可以咁講，起碼蘋果一定會包住 Safari 呢個瀏覽器嘅。咁佢當然啦。咁我會認同精簡嘅瀏覽器咧，其實咧都會令到使用者覺得快速同埋安全啲嘅。其實某程度上係啊，因為你加呢啲插件，其實你唔知道個插件入面究竟寫嘅曲其實又對你本身有冇威脅，其實你係唔清楚。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一啲冇裝到插件嘅瀏覽器，其實某程度上都是帶給你可能是一個安全咯，或者是一個快速咯，都是這樣。 我自己就偏向呢，希望個瀏覽器在閱讀的時候個速度就不要那麼慢，特別是現在每一個瀏覽器當你開個 browsers 的時候，其實個網頁呢都有很多廣告，如果你個瀏覽器太慢的話呢，其實真的你開一版都差不多開成要十幾二十秒呢，作為一個用家我覺得其實都挺不愉快。 咁我相信瀏覽器其實而家呢佢個製作其實應該都好成熟㗎喇，因為都整咁多年。咁又同埋啦，除非真係好參差啦，否則的話其實我覺得大眾即係一般用嘅瀏覽器其實嘅速度上應該都應付得到㗎喇。 嗯，而家仲有冇人用譬如 Firefox 啊之類咁樣？ 有 Firefox 同埋 Chrome 都仲係比較多人用嘅。咁跟住就係 IEH 啦，而家叫做咁啊嘅瀏覽器啦，咁啊同埋 Safari 啦，我相信暫時都係呢幾款比較多啲香港人用嘅。 哦，係啦，我都係用Chrome 啦。IE 我都開始少用啦，同埋 Safari 啦，咁可能因為品牌問題啊，咁但係原來 Firefox 都仲有多人用，你都有用噶嘛 Firefox？ 哦 ，Firefox 冇用，但係 Firefox 同 Chrome 其實都比較接近，佢都係有插件嘅功能可以用啊等等。咁而家 IEH 都有啲咁嘅功能開始出現咗嘅，咁所以其實你都會見到個趨勢就係其實多咗啲瀏覽器就。當然啦，我講緊 Windows 或者係蘋果上面啦，可能咁啊，就多咗呢啲咁嘅插件咧，方便你可以喺個 Windows 上面使用，因為你啱啱講到啦，電話 Apps 其實好多已經有啦，咁但係始終電腦咧就通常都係裝軟件，都有 Apps 嘅，咁只不過可能每個人嘅使用手法都唔同啦，咁所以變咗可能都是直接瀏覽器加一些的我們叫插件，那就可能就會方便一點。 嗯，那如果大家是又要經常走出走入的，很難只是坐 office 的話，那就可以考慮一下在電話那裡就找回相關的軟件啦、apps 啦，去到做啦嚇，咁啊唔使話嚇對住部電腦，始終年代都不一樣啊。特別如果你話喺街嗰度處理文件咧，其實而家平板啊，嗰啲 apps 啊都一樣做到好多唔同嘅功能，咁啊大家自己選擇啦嚇。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圖，拜拜。 好，唔該曬，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150多名死者中，接近100人是女性。官员推测可能因为女性身形相对细小，无力推开和摆脱压过来的人群。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7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720公里，即在北纬16.4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尼格采取偏北方向移动，继续横过南海中部。受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今日稍后进入南海北部，并与本港保持超过400公里距离。

九龙医院对开嗰段嘅亚加老街天桥咧，来往方向都不能够通车噶，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咧，就请改行翻地面啊！咁呢个就麻麻地嘅消息啦。咁啊，因为时间一早，咁就希望影响唔系太大，都系会有少少阻塞噶啦。咁啊，大家经过小心啦。 嗯，系咁多啦，系嘛？ 唔系，仲有其他嘢。咁啊，呢个基本嘅吓，咁啊就系、是。最緊要啦，交通意外啦，咁其他咧就係有啲強風措施要提下大家嘅。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因為受強風影響啊，咁而家車速限制降至每小時50公里，係港珠澳大橋嘅連接路。仲有就係青嶼幹線啦，都係受強風影響啦，咁啊橋面嘅行車時速咧就降至每小時50公里。咁啊仲有一啲其他嘅緊急維修啦、路陷啦、這個大圍嘅車公廟路因為受路陷影響，而家車公廟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車公廟港鐵站第一二線咧係封咗嘅，經過時間小心一下，因為嗰度路陷啊。而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就有些紧急维修，青山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葵涌 A 变电站对开的慢线都有封路措施嘅。 嗯，系咁多啦，系嘛？ 基本上系咁样咯。咁啊，想冇提下大家嗱，知今晚有啲朋友可能会去玩嘅。 嗯， 咁啊，佳节欢聚，切勿忘影啦。大家都系，尤其是系揸车嘅朋友，咁啊，饮酒咧，千祈唔好揸车。 哦，咁呢个当然系啦。 系啊， 好，唔该晒 Irene 嘅提醒啊，唔该晒。好，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巴，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早晨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咁啊生效紧，有冇开始觉得啲风啊真系强咗咧？嗬。 有啊有啊，今日咧我自己着咗件长袖衫啦，都几厚身嘅。哦，不过。叫做喺路面嘅時候咧，都覺得真係凍喎，因為可能即係天氣又真係爭少少嗱。不過咧天色係好嘅，天朗氣清嘅，繼續係藍天白雲嘅。不過都係頭先小白講嗰句話，喂一號波咧，啲風都幾勁抽喎，即係都感受到。你見身邊可能跑緊步啲朋友仔咧，其實全部都著曬風褸啊，同埋咧就唔係好似平時咁樣短打短褲就 O、OK, K， 有啲都著翻啲。长裤喎，咁估计可能即系叫运动嘅时候，大家都叫惊涉亲啊，或者话打工咧就系吹亲都唔好咁啊。今日一号波嘅咧，听日唔知会唔会演进即系三号波啊等等啦。咁所以都要密切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 系啊，最近咧即系呢前特别系前两日啊睇个天嘅时候咧，哇去到黄昏嘅时候，唔知阿 O 有冇留意到啦？哇，嗰、那个黄昏啊真系好靓哦！有一啲 嘅日落咧，就好浪漫嘅，即係你有啲鹹蛋黃，跟住慢慢佢又會變色，變成紫色啊、紅色啊咁樣，真係好靚啊！ 呢啲最靚嘅位置咧，即係除咗係即係望住嗰個黃昏之外咧，就係啲而家秋風啊嘛，秋風咧，即係你拍住拖喺哇喺個海邊嗰度望住個鹹蛋黃，跟住有啲秋意，即係代表咩咧？有兩下涼啦，咁啊啱啦。是时候咧，除件外套吓、啊、遮住咁样，哇，几浪漫啊！你谂下呢个时候吓、啊， 秋意绵绵都系开心嘅，亦都系浪漫嘅，咁啊，即系冻冻嘅揽住一齐啦，吹下暖啦吓，不过未至于超冻啊吓，唔好揽到咁实际啊， 系啊， 咁要揽下 OK 啦吓、啊、，OK， 咁啊，详细天气同交翻俾小白去讲多啲啦，好嘛？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咧就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清劲嘅北风。咁啊，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啊吹烈风噶，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可有涌浪。星期二以及星期三有骤雨，天气咧亦都系较凉噶。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24度，相对湿度54%嘅。咁啊，见到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4，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天文台咧其实即系都已经一早同我哋预告咗啦。咁啊有一个咧。就熱帶氣旋就在附近嘅，如果你話影響到九天天氣嘅話咧，望一望先，今日星期一嘅時間咧，咁都係落雨咧就冇乜機會噶啦。但係原來由聽日11月1日開始咧，同埋星期三啊，星期三咧個落雨嘅機率咧係去到高嘅，咁所以咧喺星期二就會開始落雨啦。星期三啊，就應該咧就咁睇嘅時候咧，都係會落幾多雨嘅。咁另外咧，星期四嘅時間咧就會開始咧雨量咧就會收一收啦。咁去到星期六。 日啦，咁啊会偏向咧就少少嘅雨水啦。咁啊大致上咧九天嘅天气咧就系咁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地吓预备一下自己嘅行程啦。如果呢一两日嘅话咧，咁啊都系要可能今日就冇乜嘢，听日都要开始咧就提翻大家咧就准备定啲嗰啲雨具啊，唔好揼亲啦。這个天咧揼亲咧都麻烦，虽然话就话而家天气干燥，有滋润下咧系好事，不过如果你一淋亲嘅话咧。24度的气温啊，或者是出面一吹亲呢，咁都是好容易会冷亲啊，咁就唔好啦。好啦，咁嚟到呢就係早上嘅7点15分喎、哦、有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精卫喺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是不是好有 surprise 的感觉呢？嗱，由今日开始呢，我嘉明又会返嚟呢同大家做一啲唔同嘅小环节。最开心的就是我今天这个小惊喜，最紧要的惊喜不是我，而是我可以向精卫学习一下。Hello， 精卫。 Hello， 大家好。 你好。我成日都听你讲很多啲命令啊，很多在粤剧界一啲好精彩的故事呢，都终于有个机会到我可以访问下你了。其实呢我都实不相瞒，大家都是演艺的旧学生啦。同学仔的心态呢，我自己在戏剧学院入面的呢，只是学过有每个星期一堂的叫做 Cantonese Opera。粵劇堂，咁哇都已經好豐富噶嘞噃！我哋點樣學彈子宮啊？點樣學拱橋啊？點樣學側手翻啊？點樣去學耍槍劍啊？咁樣樣咧就已經鋪滿曬成個學期啦。咁但係你係真係傳統地由演藝學院變成為一位真正嘅舞台藝術家，係專門播粵劇呢一方面嘅。其實你嘅 training 又係點樣樣嘅咧？ 你哋嗰、那個其實調翻轉頭，我覺得你哋好叻㗎。係 咩？ 點解咧？因為我係要全時間啦，即、就、係、是、我嘅課程係全時間讀粵劇㗎嘛。 係 嚇，咁你哋嘅課程係全時間 suppose 係讀戲劇嘅，然後有一堂咧就係、是、可能會係去學粵劇咁樣啦。 嗯。 咁而我哋咧就係、是、相對地咧有好多嘅功底啦，可以慢慢去練啊，即、就、係、是、我哋。即係花好長嘅時間，譬如每一朝我哋就要練功，咁你頭先講嘅可能把子課啊，或者彈子功啊，呢啲我哋就再拆開練啊，咁即係盡心每一個細節咁樣去練啦。咁但係你哋嗰個厲害之處就係你哋可能一個禮拜上一堂。咁就啦，可能係，同埋嗰陣時係咪就係 同 你 禮拜一就係、是， 但係你哋都即係做得非常唔錯嘅喎，我見有啲同學仔， 有啲咧有啲鬆筋嘅咪拉到一字馬咯，但係有好多其實到學期尾係唔得嘅都。 嗱，你講起一字馬咧，呢、這個就係我當年嘅時候咧，我一字馬係壓咗兩年先出嚟嘅。 哇！ 如果有啲同學仔，如果有啲聽眾啊，都聽過我講嘅時候咧，其實我係硬底嚟嘅。 係、哎、 啊，你頭先講緊條筋鬆唔鬆？ 大家咁話， 我哋咧就好羨慕，好。羡慕嗰啲松筋嘅同学嘅，仲要如果啲松筋嘅同学咧唔努力去练功嘅话咧，就更加嬲嘅。 系啊，即系、就是、你见我哋以前，譬如话最多就系见到三楼咧舞蹈学院咧，好多佢哋真系咬住个青苹果，然之后一只脚就掹咗上去蹦墙嗰度，咁就拉咗筋噶啦。咁我就成日啲点解咁神奇嘅、啊、你哋？ 冇错冇错，嗱，对我哋嚟讲咧，嗱，佢哋就担住个苹果就拉上墙啦、 啊。 我哋嘅做法就系咩咧？就系瞓喺个地下度俾人搬腿。 哦， 呢、這个搬腿嘅意思咧，就即系当我哋成个人瞓喺度。咁老師咧就會將你只腳由只腳嘅位置就掹上個頭度，咁呢個就為之搬腿啦。咁啊幾個人撳住你咁，咁其實咧係呢個咧由中方嘅學習同埋西方嘅學習啦，中式嘅咧就真係比較你可以話係未必咁科學嘅即係可能即係西方佢哋跳舞舞蹈嗰個根基，佢哋點樣拉，佢哋即係拉到咩程度，或者即係如果拉到乜嘢點就要做物理治療啦。 係啊， 可能佢哋係會有心得多啲啦。咁但係我哋嘅心得調翻轉頭就係、是你一定要花功夫去練， 即係練功咯， 出功。我哋成日都話出係啦，即係一定要出功，你要自己肯去。承受呢個痛苦，咁、其實我諗相對地，就算你話舞蹈學院佢哋嗰邊咧，佢哋即係雖然都係話看似方法有佢哋自己一套啦，咁但係我都絕對深信大家都係即係用緊好多嘅努力嚟到去即係做呢件事嘅，即係如果唔係你。即係等於我自己，我都話啦，我係成日嗌人哋經過我哋嗰層咧，就覺得當我哋搬腿環節嘅時候咧，佢哋就覺得我哋係產科嚟㗎啦，個個都喺度話救命啊救命啊！即係都會係咁樣嘅，咁所以咧成日咧我哋嗰個行政辦公室咧，即係嘉明就知啦，即係就喺嗰個學院同隔離嘅啫嘛，啲課室 聽慣啦， 即係佢哋就成日都。 哎，在那個 moment 呢，他們在那個階段的時候，他們就會啊，是不是要過去呢，進去呢，是不是可以的，是不是真的 OK 的，就是那種，那就是這個都是一個趣事來的。那另外呢，就是當我們就是除了說就是這一字馬這樣的之外呢，其實還有很多的，就是譬如這樣說啦，我成日都講笑啦，我個老師呢有一啲動作呢喺度話我哋補對補對補對補對咁啊，補對咗即係年幾兩年咁樣嘅，有時都會係。咁呢個呢就相對地頭先即係譬如好似你講啦，即係你哋嘅教程入面都係會有呢個堂，咁但可能個老師對你呢方面嘅要求就未必會咁嚴謹啦，因為你哋係一個副修嘅形式嚟到去了解一下即係戲曲舞台嘅東西咁樣。咁但係對我哋嚟到講呢，就係、是我哋要成為專業嘛。所以到底我哋喺个专业嘅层面上面，我哋点样去评价嗰个动作到底做得啱定唔啱，做得靓定唔靓？呢个位系我哋需要调教嘅。咁、但系咧，美学呢样嘢咧系好得意噶嘛， 好主观噶， 系啦，系好主观噶嘛。咁所以呢一个主观咧，主观得嚟又有冇一啲客观嘢？方向可以呈現到咧，咁喺戲曲入面係，呢個同話劇可能有啲唔同嚇。話劇咧，即係通常即係我成日都講笑，因為我自己以前未入演藝之前咧，我就係、是做話劇、做音樂劇噶嘛。係，咁我成日都講笑咁講啦，你音樂劇都仲有得話，你跳嗰個 step 啊，跳得啱唔啱？你個拍子跳得好唔好？你唱嗰粒音準唔準啊？嘛，戲咧係好難講嘅，係咪？ 係啊， 戲啊真係好主觀嘅。正如阿智叔同我傾偈，大家講嘅時候都係講一樣嘢嘅啫。我哋唔同嘅 choice 都係一個 choice 嘛，係咪？ 冇話錯， 揀個最好係啦，冇錯嘅。不過點樣揀個最好嘅 choice 嘛？喺演戲嘅世界上面就係咁啊嘛嚇，大家有共鳴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喺戲曲嘅世界就，可能有啲動作上面我都有一定嘅標準嘅喎。嗱，好簡單嚟講，譬如好似即係頭先大家話一字馬啦，咁當然你落到就為之係一個標準啦，係咪？咁落唔到就係落唔到啦，呢個最簡單嘅講法啦。咁但係你話，譬如我哋係踢腿咁先計啦，咁可能我哋當踢正腿，正腿就即係我只腳向前嚇，即係嚟到去向住眉心踢咁樣。係。咁呢個就係我有幾貼到眉心，咪為之。有幾靚咯，即係呢啲就係客觀嘅條件嚇。我去睇一件事，我點樣去評價，或者佢踢上嚟嗰個力度啊，嗰個方向啊，呢啲我哋就會係慢慢去學啊，點樣為之喺戲曲入面嘅美咯嚇。咁呢啲咧就同即係做戲好唔同啦，即係做戲就即係冇乜特別大嘅一個框框話俾你聽嗱，你要達到 A B C D E 你先至叫做演得好係咪？即係我哋細個我成日都講笑，未入演藝之前，個個就係束埋嚟睇你戲嘅時候，你邀請得佢嚟。做觀眾，佢一定話俾你聽，演得好啊， 好啊， 繼續加戲， 好好啊，做得好好， 冇錯啦，一定係咁同你講啊嘛，點會過嚟踩你台嘅？真係咪咁講先？踩你台嗰個都唔係朋友嚟 啦，好，你仲要俾得飛佢睇嚟，係咪？係 啦，可能係咁樣啦嚇，咁樣，咁啊調翻轉頭，即係你應該咁講啦，喺嗰個階段嘅時候，相對地，咁你邀請嘅朋友，佢又未必一定係專業噶嘛，即係以前，即係佢都可能一個普通嘅觀眾，咁佢。即係好觀眾嘅層面好簡單嘅啫，佢做到啲我做唔到嘅嘢，我就覺得佢好㗎啦，好合理啊呢件事，呢件事好合理。但係當我哋去做即係要訓練自己成為一個表演者嘅時候，同時亦都某程度上係訓練一個高質素嘅觀眾咯嚇。即係當我哋自己去評價一套戲，我哋自己去睇一套戲嘅時候，或者我去評價一啲動作嘅時候嚇，我哋要落到嗰個 judgement 就係我點樣睇佢為之好定唔好。戲曲入面有佢好獨特嘅美學嘅。我點解會俾個老師不停話我補對補對補對咧？直情去到一個點啊，老師就係、是、你唔好練住啦，你諗下先啦，咁樣嘅狀態嘅，係啊。咁之後咧，我就我又好彩喎，我又聽話叫做好，我唔練，但係唔練咧唔係鬥氣嗰種，而係真係唔練，但係我從旁去睇，從旁去聽下佢到底佢真係教緊乜嘢。OK， 咁嘅情況之下，我係好記得嘅，我係搭緊地鐵嘅時候，突然之間誤咗呢個， 都叮得到， 係啦，突然之間叮得到，好似應該係咁喎，即係嗰個美學嗰個位係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演藝學院好好嘅，即係同埋全時間嘅訓練咧，係好好一樣嘢，就係你自己嗰個思維模式嚇，你嗰個層面入面點樣去感受嚇，你喺呢個氛圍入面嘅時候咧，你去慢慢逐樣學咁樣咯。 係啊，我以前咧喺呢一個 困難嘅過程當中咧，即係我呢啲眼根人咧，其實對自己都真係冇乜特別嘅寄望嘅喺呢一科入邊。即係學科學你話真係都係副修科，即係當係即係試一試一下嘅啫咁。咁但係咧嗰陣時就純粹係好啦，咁啊大家一齊努力啦，努力啦。但係從中嗰個體會咧，就係、是、我覺得其實喺戲曲入邊嗰種嘅對於美嘅執著啊，或者對於每一個角度啊、身體部分嘅執著咧，我覺得係直頭係接近體操嘅。即係個感覺上係覺得真係自己去操緊去做一啲國際級嘅體操動作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好希望由今日開始咧，我哋整個十一月份咧都會大家一齊再入翻學堂，試下究竟我哋從一個學習嘅角度嚟睇，點樣可以欣賞戲曲啦，點樣可以欣賞粵劇嘅。咁我哋下個星期一再經過咯喎。 好。 這地球這夜留別戰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啼笑面对，但记住争气。看在欢天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打不死。已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哥。原来有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备纪念完战，别怪我，只能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但记住争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打不死。从前智慧我犯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五万字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上下颠倒便只妥协的扯子木偶。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弱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 即刻嚟到早上嘅7:29啊！呢一只嘅歌曲啊，节奏都非常轻快啊！郑伊健叫做《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 好嘢啊！真系 系啊，听完我都识得变大个啦。 咁、啊、其实啲有啲嘢同大家讲讲嘅，都系变一变咁样啦。譬如嘉明咧，就由呢个礼拜开始咧。就會在我哋晨光第一線裏邊有啲短短嘅環節裏邊出現嘅，譬如啱啱嘅晨光大學啦，同阿正偉傾偈啦，嚟緊咧二三四五都會有啲少少嘅環節，都會聽到嘉明嘅聲音嘅。唔該曬嘉明。 係啊，咁幾好啊，咁啊多啲唔同嘅火花，咁啊令到聽眾咧又可以有唔同層面嘅享受啊。 係，所以聽到佢把聲係咩啊？熟悉的聲音， 熟悉的聲音， 非常温暖。 係啊，佢笑聲啊。再次聽到佢嘅笑聲， 笑聲笑聲啊，滿載温馨啊！ 時間嚟到7:29啊，出邊24度嘅氣温，相對濕度54%嘅，一路戒備信號同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咧，都係生效緊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会至少维持至今朝早10:00。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尼格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移向南海北部。天文台話，尼格在過去幾個鐘頭採取偏北方向移動，繼續橫過南海中部。受尼格及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風勢逐漸增強，提醒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澳門再確診一宗新冠病例，34歲女患者賭場莊河個案團維豐大廈的住戶。34歲女患者是賭場莊河個案維豐大廈的住戶，他在最近兩個月沒有做過核酸檢測，沒有離開過澳門。他昨天因為所住的麗華新村一座列為紅馬區，所有住戶需接受管控，接受隔離觀察而接受檢測，結果呈陽性，暫時未有任何症狀。他及同住人士都被安排到高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治療及接受醫學觀察。南韓首爾梨泰院慢性接派對人踩人事故發生超過一日，當地凌晨時分繼續有民眾到現場以不同方式，包括放下花束或心意卡悼念死者。首爾警察廳說已經幾乎確認所有遇難者及傷者身份，直至昨日傍晚前，事故造成154人死亡，当中包括嚟自14个国家嘅26名外籍人士。警方又话，伤者中有30多人伤势严重，忧虑最终死亡人数会增加。警方同消防公布嘅数字稍有出入，消防话有153人死亡，133人受伤。有目击者话，事发时大批人涌入一条喺酒店旁边嘅小巷，有人跌倒，后面嘅人相继跌低。有如骨牌效應，並且層層擠壓。專家及當局人員仍在調查觸發事故的原因。150多名死者中，接近100人是女性。官員推測可能因為女性身形相對細小，無力推開及擺脫壓過嚟的人群。巴西總統選舉次輪投票結束，報道話已經點算超過90%選票。今次大選是左翼勞工黨候選人前總統盧拉與爭取連任總統極右翼的博爾索納羅之間的對決。報道說，根據已經點算的選票，盧拉得票 50.53%， 暫時領先博爾索納羅得票 49.47%。 盧拉和博爾索納羅在首輪投票都未達到超過50%得票率的直接當選門檻，要在次輪投票分勝負。天氣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过去几个钟头，尼格采取偏北方向移动，继续横过南海中部。受尼格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尼格会在今日稍后进入南海北部，与本港保持超过4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朝早的10:00。

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到康子妮分享在人生当中怎样洞悉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做人民警察，即时处理市民的情绪是很重要的。 你们不帮我解决这件事，我们今天就不走，我们今天就住在这 里。刘先生，你冷静点，你要相信我们。 放心吧，你们一定要相信人民警察， 我们会尽全力帮你解决，还会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好不好？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24度啊，湿度系相对54%啊，所以都好干吓。一号戒备信号打紧风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系生效嘅。睇睇个天气预测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啦，最高气温都系得28度啫，吹清劲北风，离岸就吹强风。咁展望一下星期二及星期三，咦，听日有骤雨，天气较凉啊，咁都系啊，打风唔成啊， 三日雨 啊。 唔好讲， 唔 好讲 成 唔 成。今朝问个小白啊嘛，小白呢啲天文台咁样，佢话个风好弱啊， 个风系比较弱少少啊， 都可以增强嘅，都可以转弯嘅， 但系都靠，因为其实呢类型嘅风咧，即系嚟香港嘅时候，佢哋都系好靠个海面嗰啲热量啊咁样嘅。咁而家都10月31日啦，啲水都冻啦， 再带啲雨水嚟，未必带啲风嚟。 系啊，带啲雨水。 不过啲温度有机会落翻去19度咯，日间温度。咁大家系时候啲秋装可以出场啦。希望今次就即系真系入秋啦。即系你都知道过去礼拜六日其实都几热下噶。 系啊，因为个太阳咧一晒落嚟，其实嗰个热嘅程度咧，你 feel 到哇，都真系一收太阳先会凉翻啲啊。 咪今朝小白话咩啊？你读书嘅时候，而家系叫做秋天。系嘛？仲系 哦，系啊，系啊，系啊， 几多月啊？ 11月、12月、1月、2月先系冬天啊嘛。 11月、12月、 1月先系冬天啊嘛。 哦，咁即系今日应该系 last 一日嘅秋 尾 天咯， 秋尾啊， 我哋捉住秋天嘅尾巴，揈多两下。 如果今日淋打风咧，啲日落又会靓啲啊！睇下大家即系日落时间可唔可以睇个靓嘅日落啦。咁啊，等车搭车，你系有机会都睇到。嗱，今日想讲呢个题目啊吓，咁啊，有个香港嘅男士咧，咁啊。第一次揸车翻工，第一次揸车，即系考完车牌，咁买咗架车啦，买咗架车，跟住咧就揸车翻工， 自己一个啦， 自己一个啦，发现咧同佢想象中好大落差，咁啲网民即刻问啦，呢个男仔啦，啊点解你一开始会想揸车翻工？佢原先以为揸车翻工有私人嘅空间啦，可以听住收音机，听住音乐啦，即系可以开大声少少啦。点不知咧，同佢嘅想象咧180度改变。咁啊，大神揸车翻工咧，好后悔系啦，贵过搭巴士5倍咁样。 系啦， 上落班即系翻工收工咧，要行多30分钟。 系啦， 咁嗱，即系你听到呢一句咧，即刻就觉得啊，系我旧时细个啱啱学完揸车，都觉得车一定好方便噶，停到门口，又威啲，又劲啲，又型啲，咩都好啦。大概系呢啲概念嘅，大概学车嘅时候，得出嚟嘅结果。但系真系我都可以奉劝呢位网民，其实揸车唔会你想象中咁好咯。 不过先要睇睇呢位网民咧，即系佢翻工究竟喺边一区先嘅。 系 嗱，真系有啲区咧系会方便咗嘅。如果你譬如喺小白住嗰度翻工。咁咪方便咗咯， 系啊， 远啊嘛， 系啊。 但如果你喺观塘翻工咧，真系唔好揸车，你塞入去啊，都可能塞你，唔好话30分钟，3个钟都可能。 系啊，我自己有个朋友咧，佢系都佢住将军澳嘅，咁佢每一日朝头早咧，佢喺边度翻工？佢喺大埔工业村翻工。咁佢嘅路线大家就想象到啦，先离开呢个将军澳区啦，然后咧就经大佬山隧道， 一头一尾喎， 一头一尾啊，跟住就再经吐露港公路，跟住就去到呢个大埔工业村啊咁样。咁佢咧就话佢每日朝头早咧。 佢話佢好好彩，佢、不斷強調佢好彩，因為佢喺將軍澳出嚟，佢只係嗰段路咧有啲塞，咁、但係你吐露港公路，佢就見到對面線好塞。因為對面線是出九龍啊嘛，咁佢倒翻轉頭入去咧，佢話相對嚟講個情況咧都算係好理想啦。咁佢咧就佢呢個情況佢就揸車佢就好舒服，因為佢翻到公司，你大埔工業村翻工，咁公司都好唔係話好難先安排到一個位俾佢嘅。咁、所以佢呢個 case 咧都係適合揸車。但我又識得有啲朋友咧，佢係調翻轉啦，佢又喺新界住嘅，佢喺呢一個嘅黃埔嗰度翻工嘅。咁佢咧開頭就好著腳啦，咁佢同呢個網民都係差唔多，好著腳喎，私人空間喎、揸車喎、 其實你啱啱擁有一架汽車咧、即係唔係借諗住禮拜六日，即係、叫 weekend driver 咁樣咯，即係真係諗住 收工，你又可以同啲同事一齊出去，可能輕鬆一下咁樣，咁佢就好開心咧，就終於有自己嘅車啦。咁佢咧就喺黃埔翻工嘅時候咧，唔知同呢個網民相唔相似啊？咁佢就面對幾個問題，第一就係每日翻工嘅時候咧，佢發現。個油嘅成本都幾貴啦，另外咧就係泊車嘅問題非常煩惱，係 噶。 咁佢煩惱到點咧？佢就有陣時咧，佢就揾唔到車位咧，咁亂泊街咧，佢俾人抄牌啦。呢個佢應該俾人抄啦，佢亂泊啊嘛。第二咧，跟住佢咧就可能泊商場。咁啊，拍商場咧，又要同啲同事咧就喺度夾啊，喂，大家會唔會消費啊？幾個鐘咧，又落去周一兜一兜轉架車啊，又再入翻入去啊。佢話其實好煩，所以咧佢而家咧。好少揸車翻工，架車都係留翻星期六日先揸啦。 係咁啊，嗱呢、這個説法其實都同網民有啲近似嘅，即係嗱呢一位網民咧，其實喺沙田區翻工嘅。咁佢嘅內文係咁樣講啊，第一次揸車咧，翻工，咁啊冇想象中咁爽嘅。一早未瞓醒咧就出車啦，拍完架車咧仲要行15分鐘先翻到公司喎。 唔近停車場啦。 係啦，咁啊收工咧又要行到15分鐘攞車喎。雖然佢揾到一個停車場日拍95蚊。咁呢个呢我都好想问一下啊几好喎、日拍咗啊。 平喎90蚊。 我都觉得平啊平啊。平啊。 就算六点钟即係黄昏六点钟叫你出返架车、都算係平㗎啦。 咁、但係头搭尾呢就冇咗半个钟因为行15分钟返工放工又行返15分钟攞车嘛。咁、样。咁成税来回有10蚊未计有钱。佢话听日都系搭返 43X 返工来回唔使20蚊又可以瞓下。佢仲要係收工，可以去邊啊？去邊唔使顧住架車咁樣咯。咁啊，嗱，呢個都係好赤裸同埋好立體嘅一個事件嚟嘅。但係即係當然有車你可以再多啲嘢啦。係 啊， 即係你話搬嘢又得，或者再多啲嘢，總之可以擺多啲嘢。好似我自己架車都係工作車嚟， 你見過？貨車嚟噶嘛？ 咩啊？火車？ 你以為貨車嚟噶嘛？ 我以為我嗰架我都想係架火車啊，唔止係貨車，即係賺埋錢添啊！我想賺埋錢， 所以俾條俾條路軌我 揸埋火車， 私家路軌 唱啊！卡 O 架車唔裝唔到人㗎，因為裝曬貨㗎嘛。係 啊，有貨㗎嘛，係咪啊？你有冇貨啊？ 冇貨 啊！我有啊，唔係 有西裝，幾套掛住喺後邊架車。你舊時都係咁㗎，我抄你啫嘛。即係做嘢登台嗰啲咧，啲西裝掛幾套喺後邊啊，擋住曬。 不過呢位網民咧就真係奇怪。咁其實咧，你唔可以咁樣去。單一衡量嘅揸車，即係譬如話佢啊咩都係貴，咁梗係啦。就算我未唔計停車場，唔計有錢，唔計任何嘢啊嚇，咁你都仲要譬如每一年有個排廢驗疏啦， 係啊， 嗰啲都係錢嚟噶嘛， 同埋貴咗喎。即係佢嗰日就算係最低 CC 嗰啲5000蚊， 係啊，一定係一定係，就算你架車禮拜六日都唔揸，你都要俾， 你都要俾噶嘛， 500cc，我諗一諗5000cc。几皮嘢噶啦，即系排废500cc， 1500cc， 系啦，即系1500cc。 咁但系咧，你条数就未必一定要咁样计，因为你嗰度咧就系用钱买咗另外一种乐趣翻嚟嘅，即系譬如你有翻工放工，你有一个私人空间啦。如果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必定系同人哋分享噶嘛。咁你揸车嘅时候，可能我就算我唔载同事。我自己嘅世界，咁有一個私人空間，咁你得到多啲嘢，你自然要付出多啲金錢咯。咁呢個係一個衡量嚟。 佢兩隻耳仔插住 headphone 都係私人空間啦，即係我搭車，我真係咁諗嘅喎。 係㗎， 塞住佢。 即係崩崩到好大聲，出邊與世隔絕。 所以佢咪要自己去衡量咯。即係譬如話，佢想要一個真係完整地，我連我個視線都係一個私人空間嘅。咁、你就要付出多啲金錢啦，正路啦。咁、而唔係話，咪啊揸車好貴喎、啊。揸車必定貴㗎啦，即係我都可以大膽講啊！你喺香港唔揸車，你慳好多錢嘅。 係啊， 咁但係你點解要揸車、可能係工作上需要啦，又或者係你住嘅地區上需要啦，又或者係你想擁有多啲空間咯。 早年幾兩年有多個實情嘅、老實講，即係疫情相對嚴重嘅時候咧、即係有啲朋友都急急忙忙出架車，咁我問佢點解？因為有個初生嬰兒咁樣，即係有時你一定會覺得喂，初生嬰兒而家唔好走嚟走去啦，疫情咁嚴重，但係佢都要去母嬰。健康院即系有啲梗局嗰啲检查噶嘛，咁、你有阵时 must噶嘛， 系啦，父母啊好担心，担心到哎好啦，老公个雪藏牌都夹硬出架车，咁呢个都系疫情期间咧，你睇翻个运输署嘅数据咧。啲牌出多咗， 系啊， 啲車又多咗喺路面喎。 譬如新生父母咧，啲爸爸媽媽一定仲會擔心，係十萬個去到諗啊，萬一嗰個情況出現係點，萬一又點樣？雖然嗰啲萬一咧都好少出現嘅，咁但係呢嗰個安心咯，喺嗰刻嘅時候，你出架車，一有啲咩事，你自己架車消毒咗啊，咁唔需要擔心。佢嗰刻甚至乎譬如疫情勁嘅時候咧，我都聽過好多爸爸媽媽話，其實我搭的士我都驚喎。 係啊，嗱你睇下，即刻去用翻爹哋媽咪嘅面向，即刻我諗唔貴啊，即刻唔貴，即刻。 头先 即刻唔贵系嘛啊抵咯， 生命无价系咪？健康最紧要咁啊。 咁啊， 作为你想出架车嘅人士们，其实都系嗰句谂清楚先，睇下究竟你想要啲咩先，用嗰笔钱啦、 有一日，仿似就变超人，手一震。请你咪做爱圈人，你有你态度，不需急躁，早三秒赶到有奖品冇，最怕你懒惰，太有枯燥，的歌有质素，走多转交数，拜呀拜呀，好打灯超速吉线，求三分。最怕你冷傲，太有枯燥。叔叔姑长到，讲火先讲数。 路英雄啊，呢首作品唱嘅系袁伟豪阿 Ben，或者喺马路上面，大家都要小小心心啊，咁啊都几大风。 我对呢啲音乐咧，即系突然之间停半下嗰啲咧，个心即系自从做咗广播做咗 DJ 之后咧，个心真系嚟一嚟。 系啊，好 sensitive 噶我哋， 因为佢嗰下停咧，我以为真系停啊嘛。 系啊， 你停我咪熄机咯，讲嘢啦。 如果我哋喺度装个闭路电视，好睇啊！头先嗰下， 系大家 我哋三个俾人点咗穴咁样噶。 系啊。 你唔熟悉呢只歌嘅，当我有一日播多一两次，可能你又会有啲唔同啦。 就算你播多100次咧，你个心都会嚟一嚟嘅，因为咧做呢一个行头咧，对 dead air 咧特别敏感， 有啲声音系嘛， 所以话你把口个鸡啄唔断，就系惊佢突然间一秒钟出现咗。 系啊， 唔得呢个不容许。 电台系咁啦，拍摄又唔好咁啊。 拍摄咧就唔好讲咁多嘢。 系啊， 我哋要出 你唔好黐得咁埋 噶嘛，我剪唔到啊。 用多啲表情，即系唔同媒体。唔同啦嚇，音樂嘅媒體都有唔同嘅節奏嘅變化嘅，咁啊，7:55啦喎嚇。 每個人咧都有自己嘅命運啊，我自己都係咁覺得嘅。我哋成日都會有陣時睇啲報道咧，就話到啊，有啲人佢哋經過計算之後咧，乜大學研究又話，原來佢哋嘅命運咧係有啲相似嘅。最多嘅 case 咧就係咩咧？揾到一啲可能係孖生嘅兄弟，不過喺好細個嘅時候就已經分開咗。然後佢哋咧喺小學、喺中學、去大學，甚至乎佢哋擇偶嘅條件、喜歡嘅顏色、做嘅行業，可能咧你都發現有幾多好相似嘅地方嘅。咁我都覺得非常之有趣。咁我由細到大都成日喺度諗啦，會唔會呢個世界上即係好似嗰啲咩元宇宙咁樣？哇，會唔會喺第二個宇宙嘅我係點樣生活咧？又或者係如果有我以前細個就冇諗到複雜嘅，細個就 唔係元宇宙啦，嗰個 multiverse 係 multiverse 多元係 啦，多元宇宙。有陣時候我諗會細個睇好多鬼片嘅，啲鬼片就好中意話冇咁多多元宇宙，就係講係鏡嘅世界。鏡嘅世界係一個好嘅題材嚟㗎，就話鏡嘅世界嘅自己咧，同而家嘅我咧係會點樣咧？點樣相處係咪即係淨係倒轉咧？ 哲學問題嚟㗎。係 啊， 你鏡裏邊嘅自己係自己定還是你而家自己係自己？ 係啦，係啦。咁我細個都有諗唔到。而家佢都諗唔到，咁但係咧，我睇個幾得意咧，就係有一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可能有啲聽眾都會聽過，就喺呢個日本嘅涉谷啊。咁佢有178名同樣都係叫做田中宏和嘅人咧，佢哋聚埋 同名 哦， 同名。咁佢哋嗰個同名日本嘅同名，除咗個漢字同名之外咧，佢哋嗰個嘅發音咧都係要一樣，先至咧係叫做同名嘅。咁佢哋而家呢個就打破咗個健力士世界紀錄啦，咁啊叫做最多人同名咧，就聚集埋一齊嘅。咁我咧就喺度諗啦，佢哋中間會唔會有啲人咧？佢哋雖然就叫做好多唔同年齡層面嘅人喺度啦，有啲係年輕嘅，有啲就真係年長咗啦咁樣。咁佢哋就一齊坐喺個殼嗰度咧，就揮手啦，嗨咁樣咁咪搞笑啦！成個涉谷區度可能兜好兜面，全部撞都係同名，因為去緊會場嘛。咁你見到差唔多方向嘅人咧，可能都係全部都係同名嘅。嗱，我有陣時咧就會幻想下，如果我係都係呢一個名，我去緊嘅會場，我就一定會諗頭先同鐘哥分享個問題啦。到底我哋嘅命運係咪會好相似咧？ 梗係唔同啦。正所謂佢哋唔同年，正話小白你都講咗係唔同年紀噶嘛。 係啊，有啲係年長啲，有啲 年輕啲噶嘛。咁成日都話咯。每個人的命格不同，根據堪培學去說，有些可能是不怕三壞命，最怕他改錯了命，可能這個名字不適合他的命格，那他就倒霉咯， 五行啊，正所謂， 欠了的。咁可能有啲喂唔係喎，佢啱啱個時辰叫呢個名，喂啱喎，咁佢咪好彩咯？ 係喎，可能佢命格本身係啱 呢個名 姓田中嘅， 係啊， 唔好講個名字，講個姓先，啱姓田中嘅。咁佢就可能賺得多啲錢，或者健康會好啲。可能佢本身個命格，如果佢叫咗田中就唔掂啦，佢應該叫飛鳥。 係啦，係啦，係啦。 啊，有啲咁嘅 case 就係咁樣咯。 啊，不過我覺得有趣喎，即係小白講呢個，我以為外國會多啲咩？ 阿 John 啊， 係啊，係外國應該賺得多，我都有咁諗過。 我成日都講嗰個噶啦 ，Michael Jordan 同埋 Michael B Jordan 咁樣。 咁樣啊？嗰你哋都唔係 Junior Jordan 啊？或者即係你有好多呢啲近似，可以啲人都好中意臨摹式去改名。 系啊， 嗱，譬如你哋未冇經歷過嗰個用黃葉嗰個年代嘅，即係 有細個都有見過黃葉。 以前你有冇玩啊？ 黃葉喺港產片成日出現噶， 係嘛？ 係啊，不過唔好講啦，你繼續講埋佢先，係啦。 以前有冇玩啊？揭開個黃葉， 有 睇下究竟有幾多個人同名啊嘛？ 同公司見好多喎，以前都。

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寻获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3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培哥， 早晨，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早晨，同我哋咧跟进下咧今个礼拜嘅市场焦点啦，包括三大央行嘅议息会。 冇錯啦，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喺星期四咧就係最重要啦，因為星期四嚟講咧，本港時間凌晨2:00就有呢個聯儲局公布佢嘅議息結果。咁而家市場估咧，佢加息75个基点，將佢嘅息率咧嗰個上限，因為而家美國嘅息率係有上下限嘅，將佢上限嘅幅度咧推上去4厘咧，可以話係市場個共識嚟噶啦。咁問題咧就話因應咧近期咧，我哋見到有部分咧美國經濟數字略為轉弱啦，例如好似綜合採購經理指數啊，連續好幾個月啦，喺50点嘅乘衰分界線之下，即係反映咧美國嘅經濟已經喺度收縮啊。咁同埋咧，見到啲美國嗰啲樓市嘅銷售又麻麻地啊等等。咁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咧，就話喺今個星期嘅聯儲局嘅議息會，聯儲局會唔會咧就宣布咧就係放慢佢嘅加息嘅幅度咧咁樣樣？嗱呢樣嘢好重要嘅，因為而家市場普遍估咧喺今個星期四咧聯儲局加息75个基点咧已經係冇乜懸念噶啦。咁但係咧先前咧，市場股咧，去到星期12月15日嘅議息會咧，會再加多75个基点嘅。咁但係咧，因應近期嗰啲數字差咗少少啦，咁所以而家市場股咧，可能只係加息50个基点嘅啫。咁但係，個重點就喺呢度啦。個重點就係話，我哋上個星期其實都見到，除咗一啲數字略為差少少，但係咧美國嘅第三季嘅 GDP 咧，仲有 2.6% 嘅強勁增長。咁所以喺啲數字好壞參半，聯儲局究竟會唔會真係喺12月放慢佢嘅加息咧？咁呢個就係今個星期個重點就喺呢一度啦。 咁啊睇完望一望去英國嗰邊咧，嗱，咁而家首相人選就落定咗啊。咁啊望翻英倫銀行咧，咁佢有個議息會，咁有啲咩可以睇到咧，培哥？ 係啦，嗱喺今個星期嚟講咧，因為而家首先我哋要明白咧，英國而家面對都有幾多問題㗎。嗱，一方面咧就要打壓10.1% 嘅40年高位嘅通脹率，咁啊令到英倫銀行咧似乎喺今個星期四咧就即係唔可以即係唔大舉去加息去壓抑個通脹。另一方面咧又要降低咧就過去咧累積嘅龐大嘅債務啦，咁啊令到咧英國政府咧又必須咧就加税啊、削減開支啊等等。咁而咧喺上個星期咧，英國金融時報咧亦都講咗一樣嘢嘅，就話咧首相嘅新偉成同埋財相侯俊偉咧就正研究咧就加税同埋削減政府開支，咁啊希望咧能夠增加政府一年咧就500亿英镑嘅收入咁樣樣。咁當然啦，雖然話金融時報講啫，咁但我相信都係啲政府係透過佢放風嘅，睇下個市場嘅反應。應係點樣啊？咁當然，如果你話喂，如果又要加高息，然後跟住又要削減政府開支，又要加税，咁再加埋而家英國面對緊嘅能源危機，而家能源危機又冬季又嚟緊喎，咁所以咧而家睇落去咧，英國咧所面對嘅問題真係好好多噶，咁所以咧就今日星期四，我哋要睇清楚英倫銀行係咪真係夠膽咧大舉加息75个基点，將佢息率推上去3厘嘅水平。咁咧而至於個英國嘅中期財政預算案咧，就本來咧就喺今日公布嘅，咁就因為咧新偉成咧就啱上任啦，咁所以咧佢就延遲咗個財政預算案，就去到11月17日，即係2个星期後先至公布。咁到期時我哋又睇下2个星期後，新偉成政府又能唔能夠有效咁樣去扭轉英國而家現今嘅困局啦。 咁英倫銀行嘅議息會焦點完咗之後咧，就再望埋呢一個咧就澳洲央行嘅議息會，温卓培。 冇錯啦，嗱，今個星期二咧，澳洲央行咧就會議息嘅，咁而家市場普遍估咧，佢只係加息25个基点嘅啫。咁如果真係加息25个基点咧，就好明顯就落後其他嘅央行啦，因為美國嘅準備加息係75，英國又準備加息75，但澳洲又準備加息25，咁就爭好遠啦。咁而家咧，澳洲嘅息率咧，講緊官方息率只係得個2.6% 啦。咁如果真係加息得個25个基点咧，就明顯就可能會令到澳元咧是相对比其他货币的息率就会被比下去，咁呢一方面当然系会对澳洲至系不利嘅。 咁个礼拜咧仲要睇埋一啲经济数字嘅重点，而呢啲数字咧绝对会影响投资市场嘅啲表现啊。温生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啦。 好啦，佢都唔少嘅。嗱，今個星期咧，三方面要留意啦。今日我哋率先咧就要睇下就歐元區公布嘅十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通脹數字啦。咁我哋記得咧，佢十月份嘅即係九月份嘅通脹數字咧就係10%嘅年通脹率10%，好高嘅。咁而家市場咧就估緊就話喺十月份嘅數字有機會略為回落去到9.6%。9.6%好老實講都係一個好高嘅通脹數字。咁但係如果真係見到9.6嘅，我相信市場都會叫。叫做有啲盼望咧，起碼回落翻少少，唔係話再進一步上升啦。咁但係能唔能夠做到咁樣樣咧，我都好成疑問嘅。咁啊，即管睇下今個星期歐洲即係今晚歐洲公布嘅通脹數字係點樣樣。咁至於關心內地嘅投資者咧，就要留意今日啦，官方咧同埋今日嘅官方，聽日嘅財新就會公布咧，就係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咁呢個都係一個十月份嘅數字嚟噶。我哋記得九月份咧，官方嘅製造業嘅採購經理指數已經係跌穿咗50點嘅盛衰分界線，維持喺50點嘅盛衰分界線之上，略為維持喺50.1嘅指數點嘅水平。咁但係財新嘅數字咧已經係跌到去48.1嘅指數點，咁因為已經反映咧就財新就反映中小企嘅，咁個製造業中小企咧已經係收縮之中噶啦，咁所以就。睇下今個星期中國嘅公布嘅呢兩個數字啦，咁最後要留意嘅就係今個星期五啦，美國將會公布十月份嘅就業報告啦。咁而家市場估咧個非農業職位咧就會增加係200,000個嘅。咁如果屬實嘅，咁較上個月即係九月份嘅26.3萬個咧，就又再進一步回落。咁但係200,000個都算係一個好數字嚟㗎。咁至於失業率咧，就市場估咧就有機會由九月份嘅3.5%啦，就略為上升到3.6%。咁如果一切同個個就業報告同市場預期一樣嘅公佈嘅話咧，咁其實都應該唔會話影響聯儲局去進一步去加息去打壓個那個通脹嘅決心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個數字嘅變化啦。 係咁啊，環球市場咧嘅經濟數據都有好多啊，咁投資者就密切留意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金股會嘅大事件。温生，下個禮拜再傾啦。 OK， 拜拜。 唔該，温卓培，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好啊，咁啊，今日咧有两个资讯同大家讲。第一个资讯咧就系320咧，即系一听到大家就唔系好开心啦，驾驶者。 嗯。 但系咧，作为咧做生意嘅人咧，320蚊俾你做咗生意，你又 O 唔 OK 啊？ 320蚊做咗生意， 做咩生意？即系开档开档吓，咩档咧？年宵劲谈 又嚟咯， 系啦，咁啊好快啦，咁啊食环署又公布2023年咧农历嘅年宵市场摊位咧大概有922个啊吓，不过咧继续系冇干货同埋冇快餐嘅、即系冇得笃笃鱼蛋啊，食食烧卖咁啊冇。 你嗰啲咩美食街牛节，你都冇得去试食饮嘢啦， 系啊，有不过喺翻餐厅嗰度 换第二个套路啦， 换另一个方式啦， 系啦， 咁样咁啊，只系有湿货嘅摊位咧，就销售年花咁啊，11月起啊竞投啦，底价最平320蚊啫，就可以开档做生意喎。 有几多个摊位系可以用底价成交嘅？即系通常都俾人会 口咁样嗰啲。 舉手到上去噶啦嘛，已經係 即係係咪真係好本身嗰個嘅位置都已經好偏嘅，唔係講個檔口喎，係講嗰個 地域 係啦，個地域啊，係啦，即係係最偏嘅，例如離島咁樣，離島唔係離島都可能多人。 唔係啊，如果320真係用最底價最低價去投到咧，我都想試下喎。 係咪啊？ 320我都係蝕我人嘅時間啫嘛。 冇講蝕，賺啊，賺經驗啊，係咪先？ 咁啊抵啊！ 因為你入貨嘅喎，咁所以你嗰個係320咗個位，但係你入貨嗰度得一嚿錢嚟 嘅 喎， 咪打平個成本，我賣一張牛肉乾出去， 都係嘅， 賺翻320。 乜經驗啊無價？ 係啊，真係嗱，其實咧，你唔好以為咧，冇人投喎，一定有人投嘅。而家去到呢300幾蚊咧，有啲學校咧，我記得我。 中学年代中六七咧读 econ， 老师都叫我哋投一个摊位，自己叫做做一门生意咁样啦。咁当然最后啲钱赚咗翻嚟都捐晒佢嘅，捐俾学校嗰啲慈善基金，好似类似系。但系真系好似头先钟哥话，就系赚咗啲经验，同埋你知道个营商之道系点样，即系点样入货啊，会唔会择货啊，点样做 marketing 啊，点样做销售啊等等啦、啊、咁样。 对，读书嗰阵时咧，你嗰啲大即系好老实讲啊，大部分都系纸上谈兵啊嘛。咁、你真系落场揼一次咧，就完全两件事嚟嘅。 系啊，同我见好多学生咧，其实佢哋投嗰、那个。那個位咧，個檔口啊，有時唔係偏嘅喎， 唔偏㗎， 佢哋都可以攞到啲中間位嘅喎。 舊時有學生會可以集資嘛，一開始唔係得咁少資本嘅 ，suppose。同埋咧，老師通常都會同你講，咁搞得呢啲嘢都話，唉，蝕咗個包底啦咁樣。賺咗就大家食餐飯，都係咁㗎。 即係好老師啊！ 好老闆添啊，點知好老師啊，好老闆添啦、啊。喂，嗱，講下有啲320蚊嘅地段出嚟啦。咁、你話，喂，維園點會320蚊啊？大家都係眾所周知㗎，呢個唔使攞出嚟講啊。維園幾多錢呢？就5440蚊到咁樣，係啦。底價嚟嘅5000多蚊底價，咁你可能會話喂320蚊咩地方揀啊？咁啊東涌嘅達東路花園咧就320蚊，不過攤位咧就少啲，得十個嘅啫。咁啊，係啊， 如果得十個嘅話。佢有其中一個又未必係賺唔到錢喎，個位又唔未必 係 真係差喎， 就係人流唔夠啊。 咁咪喎，東涌可能都有好多居民嘅，我估計。又 諗住 佢要出翻市區玩又叫做途程路遠， 諗住落去打個白鴿轉咁，可能都有唔少人 買棵垂線。 始終係啊，始終咧即係去到年宵呢啲咁樣，好多人都係喜歡啊。不如我哋出翻去圍院啊嘛，即係個感覺嗰度先至係即係最大嗰個啊嘛。 係，但係依家疫情又嚴重即係會有繼續發酵咧。咁啊，可能會又驚人多擠迫嘅地方，東涌咁樣清清油油，十檔又好似幾好係嘛？ 所以我嘅選擇好簡單，我唔會通常唔會揀最旺嗰、那個，我會揀最近嗰、那個。 係係。喂，呢、這個幫到你喎、將軍澳嘅寶康公園有54个摊位， 呢、幾好啊！ 咁呢個攤位底價700蚊啫，即係叫做 double up 咗個320蚊。 但係你有50几个摊位， 將軍澳啊，人流夠啊。 係咯， 係啊，因為將軍澳從來都係內需。佢都唔会出嚟，因为出嚟咧，点解將軍澳隧道又塞车啦？入一入去將軍澳隧道又塞车啦。 不过咧，嗱，12月啊，將南隧道嘅通车 系啊， 真系开噶， 开 话咗开好耐噶啦。 佢工程啫，之前开挂，而家12月 开 嘅， 开挂。 唔系嗰条桥，我真系好期待啊！ 系啊， 因为睇啲相真系好靓。 系啊，我有行山嚟离远睇嗰条桥咧，其实远观都相当之美貌。 系啊，真系好靓。 系啊，值得嗱，佢可以行，佢可以单车上， 单车又 系啊， 私家车 又去到，哇！ 咁啊，喂，再睇远少少，其实去到譬如元朗啊，东头工业村嗰边咧，就哇，成接近9-6个摊位。 哇！ 咁而且 元朗人流都好犀利 嘅。系啊，因为嗰个位系发展嘅，即系譬如朗平站、朗平站嗰度，即 系 佢嗰个位置就朗平站。 我知 边度，即 系嗰个我都有去过，嗰个花墟仔。 系咯，咁你讲紧嗰度又都唔仔啦，有成接近9-6档咧，都大噶。头先我啲讲紧10档 啫。 系啊，咁同埋呢个底价都系590蚊到啦。咁啊，唔知道有冇机会参与下啦。不过要做呢啲湿。貨咧，其實都要做啲 research 嘅， 啊、 即係個擺花期究竟幾耐啦？你入翻嚟嘅花擺唔擺得耐啦？襟唔襟擺啦？會唔會開曬啦？嗱，有陣時好討厭嘅，你咧去到花墟啊，或者去呢啲年宵咧，你買花嘅時候，我嘅一啲經驗咧，唔開咧。你又唔想買，因為要食到嗰啲農曆新年嗰啲花開富貴啊嘛，即係你冇理由初十五先開。咁啊弊啦，系咪先？即系你梗系谂住初一二三已经哇大红大紫，开得靓靓咁样啊！但系如果佢咧过年之前年29、年30晚已经盛开， 开晒你又搞唔掂， 你冇理由年初一二三 借晒， 系啊，几唔好意头 咧。所以呢个真系好考嗰、那个叫做嗱，除咗嗱计数梗系咁计啦，你点样去到营运一盘生意？但係嗰個技術咧，就喺呢度發揮到個功力啦。 但你都同當下個天氣有關噶嘛？你諗下，而家個天氣都係偏暖噶嘛？你除非即係突然之間過年嗰幾日凍嘅啫。如果都係 keep 翻20多度咁樣，其實都係真係會早啲開花。 係，所以就靠花農佢本身嗰個經驗咧，就控制翻。嗰、那個花佢開嗰個時間， 其實都好難嘅，老老實實，即係佢哋有陣時都即係正所謂天氣不似預期啊嘛。 講嚟講去， 即係試過有幾年農曆新年咧，熱到著短袖衫。農曆新年咧，即係初一初二拜年咧，我記得去啲朋友屋企咧。 哎 短打， 或者入到屋企大家唔想开冷气，可能21-22度嗰啲 friend 咧，咁、你入到室内都会短打咁样。 我讲嚟讲去就人贪心，即系譬如话俾你买一扎花。你又驚佢咧就喂未過年就開花，你又驚佢咧過曬年先開花，咁又如果你話我踏正初一開啦，哇正啊！但你又驚佢就開得嗰年初一二三，初四咧冇咗喎，咁啊最好摘花係點樣咧？可以由年即係初一就開。开到去年十五，咁啊最好嘅，咁啊有咩花系可以？ 系啊， 开两个礼拜嘅， 假花 冇噶，冇噶，你玩嗰啲咯，即系依家好流行嗰啲咩五代同堂嗰啲嘛，嗰啲应该摆到过几个两个月嘅嗰啲， 足两个礼拜， 系啊，咁样嗱，补充翻一句啦，咁啊竞投者咧可以竞投咧多过一个摊位嘅，咁啊投得嘅摊位咧，咁啊投标者咧需要即时俾钱噶，咁啊成功出价唔可以话拖住先得唔得噶？唔得噶咁啊，亲自咧以自己嘅名义登记咁样。所以咁多位即系大老板又好，小老板又好，学生哥想做老板又好咧，呢啲资讯咧就自己上去食环署嗰度了解更加多啦。咁样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生意兴隆啊！咁啊， 希望今年系啊， 系唔好希望，我希望年年都希望生意兴隆啊！卖花嘅赚花啊，卖吉嘅都大吉大利啊！咁啊开心啦。好，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气啊吓，咁啊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啊，吹清劲嘅北风啦，咁啊离岸咧就吹强风噶吓，高地咧间中就吹烈风添啊，海有涌浪啦，咁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风势都会颇大一啲，海有涌浪嘅，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有骤雨啦，天气都系较凉嘅，依家一号戒备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现正生效，24度气温，相对湿度咧52%啊，我真系感受到有风力嘅， 系啊， 我自己咧都系着翻长袖衫，阿小白都 系啦。出边 系得钟哥着短袖衫，我真系大惑不解。 打坏后生啊嘛， 系嘛，真系 越后生越怕冻。 你今日冇着外套添？ 有我唔系我长时间都有件外套披喺车度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会至少维持至今朝早10:00。天文台预料强烈热带风暴尼格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移向南海北部。天文台话尼格喺过去几个钟头采取偏北方向移动，继续横过南海中部。受尼格及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风势逐渐增强。提醒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澳门再确诊一宗新冠病例，34岁女患者系赌场庄可个案，维丰大厦嘅住户。佢喺最近两个月冇做过核酸检测，冇离开过澳门。佢寻日因所住嘅华丽新村一座列为红码区，所有住户需接受管控。接受隔離觀察而接受檢測，結果呈陽性，暫時未有任何症狀。他及同住人士都被安排到高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治療及接受醫學觀察。南韓首爾市長吳世勳說將會與中央政府商討將整個首都地區劃為特別災難地區，以獲取各種支援。應對前晚在梨泰院發生導致多人死傷的萬聖節派對人踩人事故。吳世勳視察事發現場後說需要進一步討論有關計劃，又說當整個首都區被劃為特別災區時，必須設法令到受事故影響人士，即使不是首爾居民亦可得到所需的支援。人踩人事故發生之後，吳世勳縮短歐洲訪問行程，趕回去南韓參與善後。較早時，總理韓德珠在中央政府首爾辦公室舉行緊急對策會議後表示，將梨泰院所在的首爾龍山區劃為特別災區，政府會為遇難者家屬及傷者提供必要援助，包括撫恤金、殮葬費及治療費用等。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有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00，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720公里，

政府积极投入灭鼠工作，但鼠患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甚至出现鼠传人肝炎的个案。食环署可以怎样协调其他政府部门，确保鼠患不会固态复萌呢？电视节目《铿锵集》，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无论你在香港行街，又或者、去旅行的时候行街，都必定有些朋友在你身边讲过这句：喂，快啲啦，散铺啦！必定有人讲这句的。 系， 咁就系、是、如果散铺冇得行啊嘛、 嗯， 所以你想尽量争取时间行下唔同的铺头啦。咁、 嗯、 早一排咧，我喺互联网咧就睇到有个贴文，咁就系话有人咧就系、是、佢临闩门嘅时候，咁去帮衬一间食雪糕嘅铺头。咁跟住咧，当然就引嚟有啲说话啦。咩说话呢？就是做緊即係嗰啲侍应嗰啲人就话：嘩，你咁问先嚟，我洗緊嘢咁滞㗎喇喎。咁、 嗯、 但係个顾客呢嗰边就係话：喂，唔係你都未落闸，我咪即係应该做继续做生意啦。咁、嗯、当然呢，你摆出嚟嘅时候究竟边个有道理，就各说各有理啦。 佢有个营业时间嘅，其实应该係营业时间之内都可以 賣嘢。 係啦，应该係嘅。 问题就喺呢度啦。如果佢话我你话营业时间之内当佢臨十五分鐘之前，我入到鋪頭，跟住我買咗杯嘢。如果你係咁，佢冇問題啊，因為佢個鋪頭未閂啊嘛，營業時間都未到啊嘛，我梗係可以買啦。咁如果我坐喺度食埋佢先走咧，咁呢度咧就有啲 斟酌啦， 有啲斟酌啦。 如果以舊時嗰啲鋪頭咧，通常都會話我哋呢邊清潔嗱，麻煩你坐過嗰邊咁樣。咁你差唔多你都聞到味啦。咁大家叫做取個平衡啫。 咁而家咧就係、是、呢邊，我梗係話我冇問題啦。咁我坐到夠鐘，我咪走咯。咁嗰邊就係話，喂，我準備閂鋪。嗱，一去到準備咧，咁你又有個位就係、是。咁其實就真係要準備閂鋪嘅喎，有好多鋪頭唔係話我九點鐘做完生意落閘，咁我就即刻走噶嘛。咁、 啊、 你都要可能有啲嘢執埋啦， 埋數啊， 埋數啦， 清潔啊，呢啲基本嘢啦、啊。 咁可能有啲咧就會覺得，喂，都九點幾就嚟十點啦，你仲嚟食雪糕？咁我哋揸嗰十五分鐘，我都準備埋緊數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人嚟，咁佢哋又要重新再做過一啲嘢嘅咯喎。咁又會引起另一個角度去 雪糕鋪啊，尷尬啲嘅，唔會晨早開門㗎嘛。 係啊， 又係啊， 雪糕鋪嗰個時間咧，佢又有人去食，亦都好合理。咁你食完飯去食甜品， 係啊。 咁當然咧，即係各有各説咁樣嘅。所以我今日想講下咧，喂，我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你哋試過最問入一間鋪頭嘅係幾係即係爭幾多閂鋪咧？我自己個人啊，我曾經試過咧，係佢臨閂鋪前嗰十分鐘之內，我都衝入去。我因為我唔喺香港，即係喺外地嘅，咁我真係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唔會再翻去嗰個地方啊嘛。如果我唔入去睇嘅話，我真係冇機會再嚟嘅。 但你唔早啲咧，梁生， 就係 我純粹問下啫，我純粹 就係呢度啦。因為你行程緊密啊嘛。 喺邊啊？喺日本啊，就 日本啊，行程緊密啊嘛。咁你行完嗰啲地方，你之前一定會預多咗時間噶嘛。 係。 咁但係如果唔行埋咧，你個心梗係個心 囉囉亂， 囉囉亂啊嘛。唔好理咁多，入咗去先。咁入到我第一件事咧，就係我唔敢望嗰啲服務員嘅，即係費事 目露空光。 嗱，你唔望佢咧， 某種程度上就搏佢唔出聲， 係係。 如果佢出聲就唔好意思啊，我哋夠鐘。咁但係我又真係未夠鐘，我仲十分鐘，就真係未夠鐘，我就係即係膽搏膽啦、 嗯。 當然，咁我又好均真嘅， 係 我滿足咗我入去，咁我又買唔到嘢啦，當 然又買唔到啊，真 係 啦，咁、哦、慘、啊。 但我都望一望啊，我入咗去好快行咗個圈，我滿足咗。我喺佢閂門之前，我走咗嘅。 哦， 即係但係當然都好問啦，見佢都已經落咗個閘地，開翻到。係 咩類型嘅鋪頭咧？ 衫啊， 哦衫， 賣衫。咁最後， 咁賣衫啊真係，如果你十分鐘入去，嗯、你試都冇得試啊嘛。 啱啊，但係你入去嗰間衫鋪嗰度，其實你都有個期待噶嘛。 有㗎。 所以你買唔到嘢，其實都唔開心咯。 但 我會嘅，即係如果我。咁 last moment， 因為你嗰十分鐘其實你覺得自己趕得到入去，一定會有啲斬獲啦。但係點不知完全冇啱嘅嘢咧？ 但我滿足咗我自己啊嘛，即係我點都入咗去啊嘛。咁其實咧，我都有諗，有一刻我諗過，我 求其買係嘛？ 唔係求其，我真係想買嘅、 哦。 但係就係諗到正話講，喂，如果要試埋，我就一定會過鐘。 係啊， 就一定會過。咁、啊、我呢度咧就過唔到自己啦。 係， 因為如果過咗鐘咧。咁我就有啲唔係幾好意思， 阻人收工， 同埋我唔係買得多啊嘛，即係如果話唔該每隻色執一件，咁又唔同啦，咁佢可能條數靚仔啊，咁我諗住買一件，我真係有啲唔好意思啊，咁、 哦、 所以行個圈都係夠鐘，唉走啦咁， 明天請走係咪？ 冇啦，之後冇再翻去啦，咁、哦、我試過一次係咁樣， 嗯、 你哋有冇咁嘅經歷？ 食肆我比較上多呢啲經驗。 嗯 食肆其實同頭先雪哥個 case 有少少類似，即係佢可能都係臨閂鋪之前二十分鐘啊到咁我就共入去啦。咁當然我都算醒目嘅，因為我都知道，譬如你十點鐘閂鋪，我一入去嘅話，我冇理由仲嗌堂食。我第一時間就同佢講我嗌外賣嘅可唔可以？我問翻佢轉頭先。 外賣， 嗯，跟住我就同個老闆講啦，我嗌外賣得唔得？跟住佢就同我講外賣 OK， 堂食我哋就開始清潔啦，就唔得啦。嗱、嗯，咁大家舒服喎，因為成其實頭先雪糕 case 咧，我都覺得如果佢嗌外賣咧，應該冇乜問題。咁你雪糕你本身都喺個雪櫃入邊噶嘛，你閂鋪同開鋪你都係個雪櫃要著住噶嘛。 但係問題係而家你唔可以喺街食雪糕啊嘛。 可以嘅， 唔係因為你要拉低口罩啊，所以佢一定要係坐喺嗰度食啊嘛。 如果你嗌外賣嘅話咧，咁佢而家有啲冰袋俾你噶、 嗯， 有啲冰袋佢擺啲乾冰喺度，咁你咪拎到翻屋企先慢慢 depp 咯，都一樣可以。 喺街食 嘅，忍唔到咁耐啊！ 我哋唔好討論喺街食雪糕個問題先， 喺沙灘應該可以食雪糕啊。 如果根據咁樣咧、啊，就應該係唔好食雪糕住啦。 係、哦、啦，都係應該戴住個口罩穩陣啲嘅。 沙拉食雪糕，雪糕都融啦。 係啊， 熱啊嘛。 係啦、 啊，唔係幾好啊。 就係、是、因為熱先食雪糕啊嘛。有冇諗過邏輯？ 有，就係因為熱所以要消暑嘛。 係咯、啊，係其實喺個 logic 都好啱嘅。係好啦，好啦，啦即係唔好深究誒邊度食雪糕啦。 咁、所以就話你去到一間鋪，譬如我個 case 咧、嗯，咁我入去一個食肆入邊咧，其實唔止一次嘅、 嗯。 因為有啲嘢真係想食嘅時候咧、嗯，你入到入去你就同人講。我想嗌外賣，你亦都問翻嗰個人得唔得？其實有陣時啲鋪頭咧，佢會同你講，如果你堂食嘅話咧，我哋譬如收十點，你食到九點五十分，我哋都 OK 嘅、 嗯。 其實大家氹啫嘛。咁當然，如果你話本身間鋪頭咧，佢除咗係寫個營業時間之外，佢再寫多一樣嘢，譬如 last order 嗰個時間， 係啦。 佢再寫埋 last order 嗰個時間咧，咁連入去個鋪頭嘅佢問都唔使問啦、 嗯。 我九點半如果行入去嘅，你寫到明九點半 就係、是、 last order， 咁我入去即刻 order。咁都 OK 啊，係、 嗯、 咪？咁都可以，即係叫緩衝到件事，解決到件事。咁、 嗯、 就即係鋪頭啲人又覺得我都寫到明啦，咁你咪入嚟照嗌埋個拉蘇打，咁、嗯、咪大家開心咯。 嗱，你哋嗰啲都有啲營業時間啦、 嗯， 有啲鋪頭咧，屋邨鋪咧就係浮動時間。我好記得 冇刪到，冇寫到明啊。 係啦，我記得咧。最記得你話 last moment 湧入一間鋪頭咧，明明拉咗閘咧，佢夾硬懶係要開翻棟閘俾你買嘢咧。 哇，咁好！ 就係、是、咧，我小學嘅時候數學堂老師咧千叮萬囑，上個禮拜已經講啊，寫曬家課冊話要戴圓規，嗯、我冇圓規，屋企冇圓規、 哦、 第一次學畫圓形嗰啲咧，跟住咧。我心谂死啦！嗰阵时咧，屋邨啲文具铺咧，我楼下好远嗰啲文具铺，我唔记得九点定九点半闩、啊，但系你唔会九点几 定噶佢哋 系啦。 嗰排屋企有个人生日嘅， 系啊， 唔系早啲闩咯， 系 系、啊 啊。你礼拜三跑夜晚 咯、 啊，又夜天闩噶，你话住个收音机听系咪？ 你话如果嗰排又同老婆嗌交嘅，我开到十二点都得噶。 啊，又系， 系啊， 佢唔写明噶。 咁我就好惊，因为咧僆仔好少八九点落去出夜街一个。 個人獨自，咁、 啊、 你就要申請啦，你要挨鬧先嘅。嗰陣時我媽就鬧我啦， 做咩又唔一早準備？ 係啦，點 一定係呢句 啦，日頭唔買啊，日頭接你貨乜乜嗰啲類似嗰啲嘢啦。咁跟住就跑落去啊，好驚個心係咁跳啊，驚冇圓規啊， 驚佢刪 好細。即嗰時唔知一二年級嗰陣時咧， 其實呢啲我都試過啊。 即你好想。好表现噶嘛，即系你知道旧时操行攞 B 已经系好渣啦，地底泥嚟噶啦 ，A 啊， 梗系咯 ，A 减啊，你都俾人闹 ，A 加 ，A 加，因为 A 系咪先 ？A 系 must 嘅， 唔系你，总之 B 已经系曳噶啦 ，B 系一个曳嘅表现，你谂下香港嘅教育制度几渣， 需要改进， 几渣压啊 ，B 系啦 ，bad 啊嘛 ，bad， 咁 C 咧？C 咩 forget 系嘛 ？C 啊，直情咧，如果你媽咪知道你有同學係 C 咧操行咧，佢 isolate 咗你，唔俾你同嗰同學玩。C 係好，你有冇攞過操行 C 啊？ 冇啊！ 我見你唔係好出聲啊！ 我話你聽， 你全 A 係嘛？ 我小學嘅時候咧，都係徘徊喺 A 嘅，即係一 A 加同 A 減中間。 好好啦，表現好好啊！呢位同學仔， 係 講翻我個圓規。咁我去到嘅時候，佢拉閘喎，咁佢嘅。佢哋嗰陣時拉嗰啲鐵閘咧，有碌棍咁樣拉嘅，跟住我即刻話：啊叔叔，唔好意思啊，我真係你聽下咧上堂咧要一個圓規，唔該你唔該你。跟住咧個叔叔咧又餓咗一輪啦， 但係一路繼續開緊道門俾你。 係啦，最後都肯賣嘅。咁你舊時嗰啲文具店嗰啲阿叔咧，其實都傾向支持啲學生嘅。如果唔係佢都唔會賣咁多模型玩具同埋賣文具。講真，文具鋪都係十元八角，都係幫人為樂嘅。 你講開，譬如話屋邨嗰啲鋪頭咧，譬如一啲叫做有啲名有啲名嘅，同一啲我哋身邊啲街坊鋪咧，真係有啲唔同。譬如一啲執到正，譬如四五星酒店嗰啲咁樣咧，佢係寫到明拉蘇達啦，同埋咧佢寫到明幾多點閂門，佢真係會唔好意思啊， 係啊，好均真噶， 我哋閂門啦，咁即係你要走啦，咁但係咧我亦都見幫襯過一啲咧，即係街坊小廚咧就好簡單，啊得啦，我哋賣數啊，仲冇嘢叫啊，冇啦嘛，隨便坐啊。嗱，你唔介意我哋執碗拖地就得噶啦，你坐啊， 系都試過呢 case。 佢話飲你坐嘅， 係啊， 咁我嗰日就真係睇喺度係咁坐， 除非到都飲到佢落閘啦，真係要 差唔多啊。佢心諗啊，叫你坐耐少少都冇話坐咁耐啊。 佢自己都醒水， 唔係同埋會熄燈嘅。其實熄燈係必殺技 嚟 㗎，你一熄燈你都唔走， 熄冷氣已經你自己都想走啊。 同埋最後 因為已經焗啊嘛， 佢一攞咧就執緊你啲嘢走㗎嘛，執啦，熄咗咩啊？執咗啲碟碗碟碟執走咗佢啦，咁你都醒水啦。最後咧剩翻支啤酒樽同埋一隻酒杯咯，即係兩個咧，即係同朋友喺度傾緊偈咁樣，咁大家。喂，人哋散鋪啦，走啦！ 係啊，即係我忍唔住講埋呢個咧，就係屋邨咧，我試過一次就係非法鋪，佢都已經半落閘噶啦。我可能細個咧又供咗入去啦。嗰個髮型師哥真係好啊，即係你都落閘啦。非法鋪嚟唔係話就咁擺低錢，你攞件嘢走喎，佢又幫你洗頭。 但係點解咁迫切？ 佢仲肯幫我？ 你好勇敢啊！ 剪頭髮咧，係 啊，你好勇敢。 細個啊嘛， 但係點解你咁迫切要喺 last moment 嗰度剪頭髮咧？ 細個，因為細個第二日要翻學，咁我唔記得咗，然後嗰陣時已經俾人肥咗，留頭髮長又成， 即係唔可以過陰 啦，即係嗰啲。跟住因為以前屋企我望落去見到個飛鴨鋪啊嘛，光震開嘅，跟住我就落緊閘喎，即刻撳 lift 落去，入到去嘅時候就嗌佢，我嗰陣時仲嗌佢肥哥哥，喂肥哥哥，我個頭搞唔搞到啊？落緊閘咯。得啦，系照帮你搞啦，咁 冇事啊，是但剪， 净系攞个铲啊，唔攞教剪嚟嘅嘢。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到，无人制造那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无情人，其实还 像旧日过。谁期望如初？无情人，其实还好。 东南亚好多地方都是沿海的，一日三餐很容易吃到的食材都是跟海鲜有关。你有没有想过鱼虾蟹到底应该怎么讲呢？不是讲赌钱那个，真是讲食那个。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告诉你。 南洋一带的中国人都会受到当地文化语言影响，所以他们的说话里面有时候都会夹杂了几种语言，福建话、国语、英文和马拉话。鱼的福建话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叫做虎虎，你都是叫它 fish 的，当然可以啦。虾就叫做蟹 同我哋蝦有少少發音相似，都係一個吐氣嘅聲音嚟嘅。至於蟹嘅福建話咧，又可以點講呢？香港英文教育都是主流科目之一嚟噶，好多家長帶小朋友見到魚的時候，頭先話過都會見到佢就會叫 fish 喎、哦，蟹佢哋本身咧可以叫做 crab 啦。福建話我哋會叫做蟬，蟬啊即係好似我哋一個蟹嘅漢字就會讀做蟬。另外，如果是因為受到當地嘅馬拉話衝擊嘅話，佢哋都會叫做咖啡丁，咖啡丁、啊、福建炒飯就會叫做咖啡丁叉貝。下次去到他们的地方想嗌只蟹来吃的话，那现在你知道怎么嗌 呢？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了咁耐防疫的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啲都唔长气啊！同你讲下天气，咁啊，廿四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52%啊，注意啦！今日咧部分时间都系阳光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啊！依家一号戒备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海城二期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兴华街西。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就马斯道，靠最右边线去跑马地都是比较多车的。而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海港岛龙尾近汇景花园嘅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个龙尾喺石门村附近嘅。港岛咧现时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吉街就较为多车噶。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蝴蝶谷道至到美孚新村嗰段咧多车啊。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段现时交通都系繁忙。至於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啦，咁啊近住沙田鄉事會路一路去到馬場段去九龍方向咧，仲係比較繁忙嘅。後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呢一個大老山公路方向嘅支路，近住科學園段都係多車，仲有就西貢公路去九龍方向白沙灣至到西貢消防局段，現時交通都係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小心上灯，病魔走近，坐得多要动身，至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黐少啲凳。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噶。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黐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小白，你认为臭小朋友，爸爸应唔应该帮手呢？ 小白臭小朋友，爸爸帮到啲乜嘢手啊？ 我唔识啊， 不如揾佢问下啦。 同你分享一下，我系何基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此曲只应天上有啊！全球嘅乐迷都咁喜欢呢一位创作男歌手，嚟自英伦嘅 Ed Sheeran。 You see tonight it could go either way, hearts balanced on a razor blade. We are designed to love and break, then to rinse and repeat it all again. I get stuck when the world's too loud and things don't look up when you're going down.Know your arms are reaching out from somewhere beyond the clouds. You make me feel like a child. 佢绝对有一颗童心啊，有一颗赤子之心，同埋佢都系好中意 Pokemon 嘅。呢个礼拜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Ten 第六位 ，Ed Sheeran Celestial。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是新时代奋斗者 Nami 秦彩莹，做这个节目呢很开心啦，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很多冷知识，学到很多东西。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君臣、 小伦、 Nami、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不停。 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寻过世界。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咧，上個禮拜美股啊做得超好啊嚇，道指咧升828點，全個禮拜咧累升咗5.7%，標普500指數咧升93點啊。至於納斯達克指數咧，都升309點啦。咁啊，啱啱睇到啦，港交所公布啦，星期一即係30號啦，恢復咧恆生指數嘅期貨產品啊嘅市場波動調節機制。咁啊，因為之前都有啲問題一度關閉咗啦。咁再睇埋咧，港股 ADR 方面啊，按比例計算咧都有得升嘅，升接近96點啦。睇下今日咧可唔可以啊？升得比較靚仔啲啦，喺咧即係叫做啊十月啊。最後一天的交易日，咁啊，明天翻嚟咧就已經踏入11月開局啦，睇下可唔可以有個即係好頭好尾啦。關於十月方面， 想一家大細都咁合拍， 聽實神光第一線， 白元浩主理， 親子百分百。 神光第一線，白元浩，親子百分百。我係超級奶爸何基友。 在今日亲子百分百时段入面，我哋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超级奶爸之称嘅何基佑啦。咁我知道基佑佢本身咧都系因为做一个嘅电视节目啦，又觉得香港咧都应该有翻多少少咧就系可以俾爸爸听嘅亲子节目嘅。咁所以佢咧就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同埋节目出过嚟。咁啊而家咧就继续咧都系用超级奶爸嘅角色咧去到宣扬好多唔同啊有关于教育小朋友嘅事情嘅。 好啦，咁我又問下基友啦，會唔會係丈夫同太太分咗角色？喂，我啊做好人啦，不如你做衰人啦，會唔會有呢啲咁嘅角色咧？ 我哋就唔會咁樣分嘅，咁有原因嘅，因為咧你會發覺咧嗱。即係衰人嗰個咧，永遠都係蝕底嘅，即係同嗰個小朋友嗰個親子關係啦。咁、而好人又難做嘅，因為當你做咗一次好人咧，你永遠都要做好人嘅。如果你要咁樣設定，咁所以我哋基本上係一致嘅，就係話爸爸講咗乜，你走去問媽媽咧，都係基本上唔得嘅。如果爸爸話唔得嘅話，咁、我哋要係咁樣冚咯。咁你話會唔會有陣時情緒到嘅時候，你會忍唔住鬧小朋友？咁梗係有啦，即係人嚟噶嘛。咁、大家係盡量希望少鬧啦。打我就一定唔會添啦。係咁所以就唔會話分邊個惡或者邊個係天使魔鬼咁 啦。但有陣時咧，小朋友即係曳起出嚟，即係都幾難頂啊。咁啊，即係作為爸爸，我自己都試過有陣時係我真係。面對呢些問題很難搞，但你有冇辦法咧？即係自己的情緒有冇啲好控制好的方法呢？ 其實是很難的，不是話冇可能，你可以，但係要俾空間自己。其實很多時，同埋咧，你要接受到一樣嘢，就是人會有情緒嘅。咁我哋嘅責任唔係叫佢控制情緒，我哋嘅責任係要叫小朋友去點樣去處理佢自己嘅情緒。即係咩叫處理？即係話你嗌係可以嘅，你喺某一個空間裏面嗌可以嘅，你打床啊打枕頭 OK 嘅，但係你唔好打我啊嘛。即係你明白，我哋要俾佢知道有啲乜嘢嘅界線係你有情緒，你可以喺某啲位去發泄出嚟嘅。例如你話有啲人要掉嘢嘅，得。你要掉嘢，一系我就俾個空間你可以任掉，一系我就俾一樣嘢你可以喺某一個空間掉，即係你有個 way out 俾佢咯嚇。咁每個小朋友需要唔同嘅，即係我啲小朋友就唔掉嘢嘅，但係佢會阿女佢就會拍台嘅。咁你又 咁你係點？你俾就俾個位佢，你喺呢度拍台啦咁樣。 即係如果佢情緒好激動嘅，我哋咪會叫佢去個冷靜區咯。咁喺冷靜區嗰度，咁你咪學習去冷靜啦，冷靜咗出嚟，我哋先再溝通啦，係咪？你咁躁，我講乜你都唔聽，咁我又躁，係咪先？咁咪。嘗試去做呢樣嘢咯， 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方法。 哦，咁如果譬如爸爸媽媽自己儲，有冇啲 tips 可以好快最 calm down 得到自己？ 爸爸媽媽自己儲，咁希望就一個冇咁儲就可以即係喝住另一個啦，係嘛？或者如果自己好儲，咪行開咯，或者唔好理啦，閂埋門，離開咗個現場先咯。因為有啲研究話咧，你就算去著件褸出去行個圈，著褸個動作都會令你已經冷靜咗少少。然後去飲啖水啊，都會冷靜咗。 洗個面 係一定有幫助。你肯唔肯俾呢個時間自己，定還是你？都要即係扯埋落去，咁好多時就出事啦。 哦，好啦，嗱，咁啊，育兒方面或者性格方面咧，我哋都聽到阿基友嘅 tips 啦。到小朋友啦， 嗯， 你心目當中小朋友應該係擁有一個點樣嘅爸爸同埋媽媽，覺得係最理想嘅咧？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需要擁有的就是一個好錫媽媽的爸爸和一個好錫爸爸的媽媽，因為 恩愛夫婦 冇錯，呢個好緊要，因為一個小朋友愉快的童年是完全建基在父母嗰個相愛的程度嗰度嘅，而我哋講乜都冇用嘅，就是你點樣去演繹一次俾小朋友睇一個男人係點樣做，點樣去愛佢嘅另一半，點樣去愛佢嘅小朋友，點樣去愛佢嘅上一代。然後媽媽亦都係要 show 一次，你要揾一個點樣嘅太太，即係如果係仔嘅話，你揾一個點嘅太太，一個女人係點做，話俾女女聽，我係點樣去愛自己嘅丈夫。你咁樣做一次，其實就講完㗎啦。亦都要俾佢知道父母嘅幸福。就是會決定了你們童年幸不幸福咯。那我們即幸運的，我們可以經營一個叫做即完整的家庭，當然很好了，我們就盡量去維繫咯。 我自己都不是完整家庭長大的，所以我就發覺現在在很多處理自己家庭上面，有些位置真的會特別想得清楚一點，怎樣可以令到這個家庭的關係個愛是更加 keep 得好。 例如哪些位置會想得最多呢？ 例如是爸爸同埋小朋友嗰個溝通，係咪淨係建基於喺一啲遊戲上面咧？係咪淨係建基於喺一啲物質上面咧？咁嗰個陪伴嗰個時間咧，我覺得香港好多時男仔可能即係本身中意玩，我會覺得咁啊，會唔會就係唔夠時間陪小朋友啊？又或者成日都係用忙啊去到做藉口，因為大家好習慣就會用呢個做藉口咗。我唔得閒啊，我好攰啊。但原來有些位置你只要行多少少的話，小朋友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是，我都見到你經常陪小朋友又行山啊、跑步啊，你是最早起身的了，但你又經常花時間陪小朋友， 你絕對真的做到了。 是的，長線投資來的，這個 當然 是的，你為你健康為小朋友都要。 好了，那又想問一下基友，其實在跟小朋友相處那裡，你自己會不會覺得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的叻嘅地方？可能呢個小朋友可能仔仔數學叻啲，跟住女女可能體育叻啲，咁講啦。佢點樣發掘佢哋嗰個天賦，而令到佢哋可以盡自己嘅所長做得最好？ 其實我哋要留意小朋友咧一啲嘅小行為嘅，即係冇一個小朋友十項全能嘅。我哋好期望小朋友十項全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個小朋友係即係一個人可以識曬所有嘢，我哋就唔使揾唔同老師教唔同科啦，係咪？啲老師都唔識曬所有嘢，咁所以我哋就要留意佢平時係究竟佢係咪好好動咧？佢係咪對於音樂感好強咧？佢係咪好有表演欲咧？佢係咪好中意咧？即係整一啲嘢送俾人啊，或者送俾你啊咁樣啦。咁你留意咗呢啲嘢時候，你就試下鎖定一啲嘅呢啲特質，然後再去俾佢試一啲即係相關嘅嘢。咁試啫嘛，冇問題。其實學校都會依家個疫情開始叫做即係緩和啦，咁都多咗好多呢啲興趣班學校，咁咪試咯。咁跟住試完之後，你鼓勵佢咯。喺鼓勵嘅過程裡面，佢會覺得即係有滿足感、有成就感，然後佢就會想越做越多啦，然後喺個過程裏面咧，佢就揾到啲同樣嘅愛好者咧，佢會交到朋友。咁其實呢個就係源於你肯俾佢試，同埋你肯觀察佢起初嘅嗰個嘅特質，然後就帶嚟一連串嘅好處咯。 哦，唔怪之得你小朋友嚇成日都投入自己嘅興趣各方面啦，呢樣嘢都好緊要啊。 都好緊要嘅，咁而我哋鼓勵佢多啲咯，即係實會失敗㗎，有時做得唔好，咁咪即係再做啲，或者可能唔啱佢咧，你要接受嗰樣嘢，可能佢真係唔中意。 係，我都鼓勵緊我仔仔，佢好中意踢波， 係， 但我發覺佢都幾屎波。 咁即係可能佢係打籃球最勁咧， 可能係啊，慢慢發掘下咯。好啊！唔該曬阿基友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咧，同小朋友相處嘅技巧啊，或者點樣去到表達自己嘅愛。我哋下次再傾過。 好啊，多謝小白，拜拜。 我認為我同子女相處最大嘅技巧咧，就一定要做佢父母，唔好咁快同佢做朋友，因為一生人裡面佢會有好多嘅朋友，但係父母只得一對。 晨光第一線，親子百分百，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全力推動。

老鹰的眼睛有两个中央的粒位，视锥细胞的密度大约都是人的六七倍的，所以鹰的视力比人敏感得多。老鹰在2000多米的高空俯瞰地面的时间，能够在很多的移动物件当中发现一只的小动物，并且能够不断调节它的视距和焦点，以方便它看得更加多的细节，帮助它准确无误地捕捉它的猎物。动物是需要我们好好爱护和认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嘅时候啦，咁啊电话旁边揾到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星期一嘅晚上，唔知道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咧？ 咁啊，今晚7:30夜晚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呢个节目。咁呢个节目咧，今集啊请嚟咗几位嘉宾，咁啊首先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啊陈勇啊，咁啊佢讲述下咧，佢喺任内提出同香港相關的議題，看看他怎樣希望帶動本港和大灣區以及其他地區的合作，這樣說的、嗯、另外呢、就是、也都有另一位全國人大代表的嘉賓，就是譚志遠。譚志遠他本身是特區的政府官員，現在轉換身份成為全國人大代表了，他會講下今次節目裡面講下怎樣就一國兩制提出一些建議，這樣說的、 嗯 另外啊，仲有一個小環節嘅，咁啊係同大家介紹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嘅始源同埋頒布情況。 哦，呢、這個我哋大家都要留意住嚇，咁啊同我哋啲根係非常之有關係嘅。 嗯， 喂，另外11:30咧夜晚嘅時間都係講翻中國內地，咁啊大自然的古老王國，唔知道有咩題目呢？ 咁啊，今集咧係呢個節目嘅最後一集啦。咁、哎、每一集咧睇開朋友知道啦，呢、這個紀錄片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中國呢個地大物博啊嘛。咁、 嗯、 但係原來動物咧喺裏邊咧都係好精彩嘅。咁今集咧就最後一集就同大家講下咧中國嘅東部啊。 嗯， 東部咧即係呢幾十年以嚟咧，中國就見證咗喺東部咧有好多經濟奇蹟嘅。咁、但係咧農業、工業同埋城市化咧，亦都搞到嗰啲野生動物咧好難揾食啊！咁啊，好彩嘅係咩咧？國家咧就建立咗好多新嘅國家公園，咁、就係譬如嗰啲東北虎豹嘅國家公園啊、錢塘縣國家公園啊、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等等，咁啊希望咧拯救嗰啲野生動物，保護佢哋嘅棲息地啊！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入到去咧呢一啲野生公園睇下，睇下嗰啲動植物點樣去掙扎求存啊！ 嗯，之前咧我都有睇過唔少有關於喺中國保育方面嘅documentary。都真係做得相當之出色嘅，例如淨係講大笨象啦，咁啊有啲大笨象有陣時行嘅時候咧，其實都真係由得佢哋行嘅。反而就係有陣時，譬如踩爛咗啲農田嘅時候咧，咪政府賠翻錢俾佢哋咯。即係呢樣嘢咧，我睇落嘅時候真係有都幾大嘅感動啊！即係覺得哇，原來我哋可能我哋以前咧就未必咁認識，原來內地方面佢哋對保育嗰方面嘅工作咧，原來真係越做越多，去到咧真係國際級水平。呢啲真係要大家認識多啲啊！嚇，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昌，拜拜。 系，唔该晒阿昌，同埋唔该晒小白啊吓，咁啊，长下知识啦，今日都带嚟呢个资讯，香港图书馆节2022咧，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啦，同埋多媒体嘅互动展览咧，俾大家免费参与下嘅，咁啊，由即日起啦，去到11月27日嘅，咁啊，呢个节都玩到一个月噶，咁大家可以入下图书馆可以感受下，特别系啲即系家长啦，即系头先听阿小白同埋阿何基友阿 K 咧都有讲话啊，其实同啲小朋友點樣喺個學習過程入面增進一啲叫陪伴啊，或者多啲相處嘅時間，我覺得咧，即係如果啲爹哋媽咪肯帶個小朋友入去圖書館咧，呢個係最基本同埋最唔使錢嘅一個好嘅 education 啊！ 而家好多人咧都話：，唔係啊，好多嘢你上網睇到啦，上網睇到啦，甚至乎唔係啊，電子書都可以睇到啦，你唔需要去圖書館啦。不過咧都好想講一講，其實好多書咧。是没有出电子版的，特别当你去到读大学的时候，有很多教科书当然有些是有电子版，但有些仍然都是要是实体书来的，所以你不去图书馆 你係攞唔到嗰啲書出嚟用。係 啦，咁啊睇下大家入去圖書館情懷係乜嘢啦。我就對於個中央圖書館，即係香港嗰邊咧，都有啲感覺嘅。因為有段時間喺銅鑼灣做嘢咧，有陣時咧頭搭尾等下人咧，即係準備食飯之前咧，咁你去行商場咧就焗住消費嘅啫，或者焗有好多貪念，即係貪真痴恨就會出嚟啊，想買嘢啊，買唔到又開始覺得自己啊點解嗰對波鞋你買唔到咁冇錢㗎咁樣，跟住反而咧你經過維園咧過翻對面橋啦，跟住喺中央圖書館咧，哇你 peaceful 好多啊，成個人好似一個心靈。即係安慰咁，因為你揭下書，跟住你又見到啲叔叔伯伯喺度揭下報紙，咁啊啲細路仔喺度睇下圖書，其實個畫面咧係幾平靜嘅， 我 自己覺得。 我自己就好懶惰嘅，即係正如今朝講咧，譬如話揀年宵市場咧，我就唔揀旺，就揀近啊嘛。 係。 圖書館都一樣嘅，揀近。以前我屋企樓下咧，就喺樓下有個圖書館，即係當然唔係好大啲細嘅圖書館，咁啊間唔中都會落去望一望啊。咁跟住咧，隨住下邊嗰個圖書館。成棟 building 拆咗咧， 有冇重建翻 啊？ 有陣時有啲市政大廈咧，即係中間就靠嚟食嘢，上面就打籃球，跟住就再上就讀圖書館咁樣噶嘛。 冇啊，直頭拆咗。咁拆咗之後咧，跟住隨住近嘅地方冇咗圖書館。我就冇再圖書館， 係咁有陣時即係重拾翻去啦。咁依家入圖書館個文化都唔同噶啦，即係又有好多搓手液啊、洗手液啊咁樣。 之後就去咗即係讀演藝嘅時候，因為演藝本身裏邊有個圖書館啊， 嗰度就耐啲啦， 近得太交關啦。 咁啊， 所以就又去啦。 可以睇睇啊，呢個咧關於咧呢個香港嘅圖書館節啊嚇，咁啊詳情自己上去康文署網站，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好啦，差唔多將近九點半鐘咯，24度氣温啦，依家。相对湿度咧55%，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底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午4点。随住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势会在今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4点至7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医管局公布上年度的专科门诊策。上年度的专科门诊策稳定新症轮候时间需要轮候超过100个星期，较对上一个年度减少，但部分联网的个别专科轮候时间增加。其中九龙西联网的眼科轮候时间最长，要等205个星期，差不多要排4年。医管局解释，主要受到第五波新冠疫情影响。至于内科稳定新症方面，上年度轮候时间最长达122个星期。医管局透过各项措施，至今已缩短至111个星期。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当局会以特别酬金、退休重聘及兼职形式增聘医生及挽留人手。警队今年4至9月投考督察及警员的人数均较去年同期微跌。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表示，警队现时有5000多个职位空缺。他認為少了人投考警隊涉及多方面因素。周一鸣指出，去年5月及今年6月舉辦招募體驗日時，分別都有過千及有2400多人次參與，報名及職場投考的人數都有增加。警隊早前亦都曾經到本地11間大學招募，收到389份大學生投考報名申請。他又說，警隊亦有推出不同計劃吸引更多人加入，包括招揽港队及全职运动员投考。直至本月20号，已经有13人获取录。另外，今年4月起放宽投考资格，取消投考者在港居住7年或以上的要求。今年4至9月期间，暂时有2人获取录。白田村重建地盘有10人对类鼻锥菌抗体呈阳性。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表示，雖然大部分人士的潛伏期是1至21日，但亦有個案可以長達幾個月，因此要再過一段時間才知道有沒有相關個案。

记得教车师傅讲过，学识驾驶汽车并唔困难，要学识睇路面情况先系最难，秒秒钟唔同。留意路面突发事件，再配合点样控制架车，就系技术所在。路面突发情况，你通常会碰到边样呢？例如喺架车嘅盲点突然出现另一架车，盲点就系倒后镜望唔到嘅角度，所以每逢过线都要转头望，就系弥补倒后镜望唔到呢个角度嘅不足。又或者突然前面有车急停，所以车与车之间要有两秒距离，即系要有足够俾你停车嘅空间。如果马路旁边有行人路，就要加倍小心，因为随时会有行人突然走出嚟。作为驾驶人士，好多时都会见到呢个情况，有行人唔会睇清楚就冲出马路，特别系喺两架车中间走出嚟，大部分都系一时心急想过马路又唔睇清楚，而且佢哋有一个特征，就系必定觉得自己跑得快过架车。喺一啲影片分享平台，经常都会睇到呢类片段。无论作为驾驶者或者行人，睇到都会话啦，睇清楚先过啊嘛。但系当你想过马路嘅时候，又有冇谂过自己其实都会系咁呢？除咗心急过马路之外，有啲乜嘢过紧马路啲人会做嘅呢？我曾经试过见到以下嘅画面。嗰日正值大风，微微细雨，一位女士担住把遮，冇喺适当嘅位置横过马路，点知行到马路中间，一阵风将佢把遮吹反咗。如果系你，你会做啲乜？你可能会话咧，梗系过埋佢啦。但系呢位女士就喺马路中间停低，反翻好把遮先继续行。佢冇谂过天雨路滑，企喺马路中心会有危险。仲有一次见到一位哥仔，马路过咗一半，突然转身停低，同朋友挥手讲拜拜。对住边个咁心急，马路都唔过埋，就要回头讲拜拜呢？各位，马路如虎口，过马路要小心啊！另外都要提一提，最近新闻都有讲，有小朋友喜欢随意冲出马路，唔知系想玩还是系想吓吓个司机。记住，最后受伤必定会系你自己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由不是不信念。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炒饭咧，我自己都系几中意食嘅一个餸菜嚟嘅。咁啊，炒得香咧，嗰啲饭咧，你真系系咁添。即係特別係如果你話涼涼地嘅時候咧，又加啲臘腸啊，嗰種味咧真係收唔到口， 好難炒得好嘅， 係啊， 炒飯好難炒得好食嘅， 係 啦，點解？點解？以為你搞 get， 唔係真 嘅，以為你搞 get， 因為我好細個開始第一樣嘢學嘅就學炒飯，因為以前自己即係而家梗係唔得啦，獨留兒童在家你自己搞掂兩餐啊嘛，以前嘅歲月， 係啊， 咁屋企點樣食咧？喺個雪櫃度攞啲隔夜飯出嚟，你自己搞掂佢咯， 係啊， 就炒飯咯。如果啲飯太即係你炒得唔夠熱咧，佢又會仍然黏。如果炒得勁得滯，佢就會變窿。你要處理得啱啱好。 係啊，有啲就真係技術啦，有啲就冇辦法。因為如果你話炒飯嘅過程入邊，你已經用曬冷飯或者之前咧已經調配過啲米飯啦咁樣。咁但係炒出嚟，你發覺都未係一粒粒，有啲地方仲係一嚿嚿嘅。咁始終呢個都係技術啦。有啲朋友咧，佢就可以都係炒到一粒粒嘅。咁但係亦都會發現啲米飯咧，好多都已經因為真係諗住佢我唔要一嚿嚿，就大力壓落去。咁有啲米飯都壓爛咗。咁所以我話點解真係要睇，即係除咗個 theory 就喺度啦。但係點解有啲師傅會炒得更加甘香咧？因為佢連埋嗰個米嘅完整度咧，佢都可以做得好好啊！呢方面係真係無可挑剔，就係嗰個廚師嗰個嘅力量。佢一粒一粒，你真係可以咁樣攞出嚟，慢慢抌落去個。哇！嗰啲炒飯咧非常好食。咁今日咧其實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另外一款嘅炒飯，咁就係呢一個叫做金沙炒飯。簡單啲嚟講咧，即係點？ 就係鹹蛋黃。 冇錯啦。 點樣處理咧？嗱，呢個我又諗到嗱，鹹蛋黃你通常整曬個鹹蛋黃出嚟啦，跟住你係研碎佢炒啊，定還是係點樣去落鑊咧？如果唔係又會一嚿嚿黏住啦。 其實咧，首先要將嗰個鹹蛋黃同鹹即係嗰個鹹蛋個蛋白咧，就分翻開先。咁但係咧喺成個過程入邊最重要嘅，咁啊當然就係啲米飯啦。咁如果你話我唔用呢一個嘅冷飯嘅，我晚晚清嘅喎啲飯，飯桶嚟嘅喎，咁你都冇問題。咁你就先可以咧就準備定啲飯先。咁你煲嘅時候其實同水個比例大概一比一啦。咁但係先浸30分鐘，咁會好啲嘅。咁亦都咧喺叫做煮嘅過程咧，亦都加啲油落去。咁加油就未必係個個會咁樣做啦。咁但係如果你想佢有一個更加一粒粒嗰個口感同埋個視覺嘅話咧，更加飽滿咧，加少少油落去，咁啊電飯煲即係跳咗掣啦。跟住你亦都咧就係焗佢10至15分鐘，然後就打開嗰個蓋咧，就由佢喺度攤到佢凍曬佢咁樣。咁呢個亦都可以咧就追到嗰個叫做冷飯嗰個嘅感覺，甚至乎如果你處理得好咧。我覺得唔錯，因為啲水氣散曬，咁你都有新鮮個口感，亦都強啲。 就等唔切㗎啦， 等唔切 啦，咪打個蓋，啲飯喺度，跟住你又準備咗隻鹹蛋， 係啦， 已經食咗啦。 嗱，咁你炒飯嘅時候都有啲動作要注意嘅，千祈就唔好成日去到用嗰個鑊鏟去到壓嗰啲飯，壓啲飯，一壓落去咧，其實即係煮飯嘅時候嗰一下咧。好容易會做到出嚟，因為你想佢更加貼近嗰個鑊或者個 pan 咧，快啲熟，咁你就好容易壓落去，或者你見到呢一嚿成嚿飯一團飯，我又壓落去，跟住就想炒散佢咁樣。 咁其實呢個辦法咧，你係做到嘅效果，但係嗰個米嗰、叫做質感啊，甚至乎嗰個觀賞度咧，亦都會差咗。咁、呢個咧就好值得大家要深思下，唔好用呢個方法啦。咁樣好啦。咁如果你話喂，如果我唔用呢個方法，咁我又想炒個飯靚嘅話，咁點咧？咁好簡單嘅啫。嗱，你要準備定嘅咧，就除咗係鹹蛋之外啦，飯你已經煲咗啦，咁亦都可以準備定一啲，譬如係毛豆啊、葱花啊。毛豆咧，其實你最好就食埋嗰粒毛豆已經出咗嚟添，就唔好成嚿嚇，即係炒飯全部都食值得嘅，唔使再攆骨咁樣。咁啊，鹹蛋啦，蛋啊各兩粒，咁啊毛豆仁啦，葱花啦，跟住另外亦都可以加啲譬如蒜啊。中式嘅我自己幾中意咧，就加米酒入去，再加啲豉油同埋白胡椒，咁呢啲都係要準備定噶啦。咁你一開頭炒嘅時候，咁當然啦，你要將頭先同阿 O 講過，就要將嗰個鹹蛋黃同埋鹹蛋嘅蛋白咧就分開，係啦，分開咗佢先。你首先咧就要另外雞蛋你就可以打散佢嘅，咁但係你首先就要將個鹹蛋黃咧就放喺嗰個嘅鍋嗰度咧。因為落油啦，跟住再炒一炒香佢。咁鹹蛋有個特性嘅，咁其實你加少少油再炒香佢咧，燜燜佢、醃醃佢啊，俾啲力佢啊，炒下佢嘅話，其實佢會出泡嘅。咁出泡嘅時候咧，喺嗰個過程入邊咧，其實佢亦都已經聞到係非常之香 啊， 係啊，好啊，你淨係炒個鹹蛋黃都已經好香噶啦。咁你咁香嘅時候咧，跟住你就可以將嗰個雞蛋打散啦，咁加啲鹽啊，亦都係一齊放埋落去嗰度。咁呢個時候亦都可以順便加埋飯添。咁加埋飯嘅時候，一路係咁炒，記住唔好壓佢，盡量喺下低兜翻佢上嚟。咁如果你話真係遇到啲飯咧，佢係一嚿嚿嘅，一大嚿嘅。頭先我真係啱啱煮起嘅，啲飯仲好黏。你可以用一種好似用刀咧切片咁嘅形式嘅，即係慢慢分翻佢切落去，切落去分翻開佢，分翻開佢咁樣，咁就好過你壓落去再斬落去。咁呢個方法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啦，有少少似咧就係捻壽司嘅方法嚟嘅，因為捻壽司其實你見到啲靚嘅師傅咧，其實佢整嗰個嘅一粒壽司咧，一個壽司佢都係一粒粒米咧係好飽滿，但佢唔會壓死啲米嘅。機器壓咧就好容易壓死啲米，但如果你用人手捻嘅壽司咧，通常你會見到一粒粒米係完整。其實炒飯嘅道理都係一樣，我哋都希望見到飯咧係一粒一粒完整，就唔希望你太過大力壓落去啊。整到啲米爛曬，咁你可以用呢個方法，就係用嗰個pan 啦，用嗰個鑊鏟啦，輕輕咁樣兜佢或者打橫咁掃落去，咁樣嘅方法咧就比較上容易咧就做到嗰個米個完整度啦。好啦，然後咧你一路炒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中間開始太乾身嘅時候，你再加翻少少油，如果唔係就好容易咧會燶。咁同一時間亦都可以加啲蒜片，蒜片咁落去就一齊炒啦。加多少少米酒又爆香佢成件事嘅話咧，咁你就 feel 到嗰個炒飯就開始咧越嚟越靚啦，金黃色啦，而且個香氣咧仲真係撲鼻啦，可以用撲鼻啦。跟住你收之前咧，其實亦都可以加埋嗰個鹹蛋白入去再兜一兜咁樣。咁你因為鹹蛋白本身咧嗰個鹹度其實亦都幾強嘅，咁所以其實應該唔需要再另外再加多一次鹽。咁啊，成個嘅炒飯咧。 好豐富啦， 好豐富啊！你唔使搞其他嘢噶啦，你真係送杯茶，呢個時候我中意送一杯中國茶，跟住再食呢一個嘅炒飯，咁你就發覺又唔會話好入，哇！好想食啊，下晝已經。 我的享樂時代。 享乐时代叫大家买嘢喎，今日 买咩咧？ 叫大家买咩咧？买咩我唔讲嘅，你自己决定。咁但系点解要去买嘢咧？原因咧就系因为都系温馨提示啊，消费券2022嗰个系啦，那个批啦。咁啊，其实咧嗱，八达通嘅个用户啦，咁啊首阶段咧，其实佢就会喺11月16日咧就会再出多1000蚊噶嘛。 系11月16日、啊。 11月16日咧会再出嘅，不过。之前要做啱一個嘅條件嘅，今日係幾多號啊？ 今日31日啊， 冇錯，10月31日，冇錯啦，10月最後一天。咁咧要喺今日之前咧，就用曬你之前咧、就攞個4000蚊、所以今日咧。如果未用完嘅嗰個消費券嘅朋友咧，我就鼓勵大家消費， 係 快啲用曬佢。如果唔係，你嗰1000蚊就會蝕噶咯。 就係咩叫未雨綢繆咧？我喺3個禮拜前已 經用咗啦，係嘛？ 做咗呢個動作， 洗曬。我都一早已經洗曬。 我反而未用喎，擺喺一個唔係我常用嘅支付工具嗰度啊。雖然坐喺嗰度話冇利息收啦，不過。 即係睇睇下咧，即係間唔止你哋講開，我頭先即刻撳我仲有3700蚊。 但你因為你係一次過攞曬5000噶嘛，你嗰、那個 好似一之前已經用咗一次噶啦，咁但係另外嗰次嗰5000就即係依家仲係喺度咯，即係仲有幾千蚊。 我係用八大窿啊嘛，我都係，所以我一定要使曬嗰4000，我先至可以用即係攞埋最後嗰1000。 嗱，有啲 tips 俾大家嘅，其實咧其他嘅叫做消費工具嘅用户咧都要留意，今年。是今年啊，今年4月7号所派的5000元，即是已经差不多半年前派的5000元的消费券呢，使用的期限是2022年的10月31号。 嗯， 即是今天、 即是今天要 如果你想要储起它，我不用的。 那里不是储钱的地方。 那里不是储钱的地方。那里是给你洗钱的地方。那个叫什么名字？消费券、不是储钱券、那个是要用的，还有有期限的，你有没有想到摘袋摘过年。摘唔到， 系啊，都要留意翻相關資訊啊，大家。 嗯，咁啊，用啦，適得其所咁用。 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